Welcome to the NOCO Music Library. Listening to the NOCO Music Library. 喂 ，hello， 哇，今日我试紧新嘢喎，而家所以咧耐少少。咁试紧咩新嘢呢？就系试下用呢、這个有位听众阿孙生咧提供一个方法俾我咧。咁咧就系话咧，用另外一条 link 咧就可以将嗰啲留言咧就 indicate 喺个另外一个 browser 度。咁于是乎咧就试下呢个可唔可以罢工先。 10:46 PM Mary Channel 未到。10:46 PM Ultramax 96 Good evening. Hello, good evening. 10:46 PM Richard Taylor. 10:46下午黎 James Hi. 10:46 PM JJ Lancelot Tom Taylor. 下午10:46乐图会有通知。10:47下午 Rotis Zero。Hello, 今次收到通知 10:47 PM Pack Car 好反拉土点解 ?10:47 PM Ultramax 96 Intro, 下午十时四十七分乐图摇鼠王，十时四十八分片刻唱好人马希特拉，只需加苏在上唇中间，哈哈。十时四十八分下午 Jam Hernandez， 恭喜探长，终于超过七千 YouTube subscribers。逗号。下午十时四十九分 ，See Hunt 及 Nap 及 Round， 大家好。 Hello 阿俊，你硬系咧，佢要停一停噶。头先咧已经有人答咗咧，咩叫做齐唱反拉土咧？咁啊，即系水王分嗰个政党啊，定系唔知系政党定咩咧？咁佢自己有个YouTube 出咗一首歌咧，叫一齐唱反拉布定唔知咩类似咁样。哇，真系呕心到咧，唔知大家见识过未咧？如果未见识过咧，就即刻落翻嚟呢个，即系而家呢度呢个Facebook 嘅 page 咧，就可以见到。即系嚟个 page 啦，我 post 咗条 link 出嚟，大家见到点样呕心噶啦？有冇人睇过先？声有点差，唔得意。咁会唔会好啲？系咪又细一仔咧？咁样咧？而家会唔会好啲？而家拆唔拆？咦，都拆拆地喎，应该又 OK 嘅。而家啱啱到标，阿唐武色就话呢个片头系咪咧？其实呢个片头咧到来嘅，几年前噶啦。 十时五十分片 Tech Music MB 邓武色靓靓片头，下午十时五十分 See Hunt 及 Nap 及 Round 单拖。十时五十一分 PM Ultramax 数九十六声音刷有点大声，十九时五十一分，十时五十一分 PM Barry Chan 是否在立法会议不让弹劾塔顶同六百八十九的动议， 是不是好似未曾未开始弹劾嘛，即是只不过机会好小，原因呢就是立法会的大多数呢都是留返俾建制派同埋这个功能组别，咁所以呢通过嘅机会亦都相对小嘅。我又唔明啦。睇到想呕啊 ,Windy, 咁正常嘅。而家 OK 啊，头先可能系个播 Siri 嘅声大声咗。我 Siri 先插嘴 ,Hello 啊，郑志成，郑子成啊，你系咪劲啊！咩音乐情人郑子成，小明坐火车，咁系咪仲使打逗号啊？冇错啊！嗱，一阵如果你有下一个留言，我试俾你睇，睇下使唔使，我都唔知，因为我而家用紧另外一个 browser 嚟 Siri， 而家原来净系只系 Chrome 咧冇 Siri 啫。 十时五十三分 ，PM Ultramax 数九十六 ，Sound OK now。十九时五十三分，十时五十三分下午 ，Resputing Watch Site 探长 ，Hello。 十时五十三分下午，田全，头先系 Siri 插子。十时五十三分 ，PM Making Change 老探好。下午十时五十三分，小明坐火车，咁咪唔使打逗号。 唔使、啊。 十时五十四分，做梳。Siri 终于复工啦， 系而家唔使打逗号，因为咧嗱，我又讲一次，因为有人新嚟嘅，其实就咁嘅。而家之所以话唔使咧，其实就原因咧，我就用紧另外一个 browser 嚟开啲留言。之前咧就用开 Chrome， 用翻 Chrome 嚟留言嘅话咧。就罢工啦，咁而家用咗 Safari 啦，淨係睇留言，用返 Chrome 嚟睇返 Live 呢就 OK 喎。菲利可能阿菲改新名啊，喺呢个 account 嗰度，你好。今日呢精神有啲恍惚，都幾大喎，即係好難集中到精神。 十时五十四分 PM Family 探长好阿肥，十时五十四分 PM 宝路拜老翁星好好，十时五十四分下午 I am Jason Nycak I can't rest see why 十时五十四分 PM on 小期六十四大家好，下午十时五十四分小明坐火车好 L 难听，大家 click link 先要有心理准备。十时五十四分下午 Sharon M Hello 探长又来了，下午十时五十五分 Hill 是路宝今日收唔到通知自己摸入嚟 吓咁得意。嗱，今日咧有几个平时亚头位咧咩抢 sofa 嗰几位又唔见咗人。咁可能佢真係收唔到通知啦。咁啱啱听讲完呢今日有少少心神恍惚啊。咁我諗摩打嘴嘅功能呢可能会收敛啲啊今日。即係唔可以一撚嘴开讲好多嘢讲到收唔到口。原因呢就係、是、有两个原因嘅。因为今日呢我同阿监制呢就一齐呢就食咗啲好特别嘅嘢。即係嗰个菜单呢就冇淀粉嘅。同埋冇糖嘅，咁原来咧冇糖对我嚟讲咧，又唔系有啲咩特别嘅特别问题嘅，咁但系就硬系咧，好似成日都食唔够嘢啊，同埋集中唔到精神啊，所以咧今日我饮我第二杯咖啡啦，要三嚟呢，我相信係啱啱有隻新嘅朋友仔嚟咗屋企，咁呢佢好快又好熟络啊，因为琴晚澳门返嚟呢，咁就啊监制呢就负责拎只猫返嚟啦，前晚咁我就唔喺香港，咁呢即係啲猫啲记忆好衰嘅，即係呢你夹晚要去转一个环境呢，负责捉佢嗰个人呢一定係做丑人嘅，咁我監制做咗所有嘅丑人啦，即係包括捉佢入个袋呀、啊、放媽出嚟呀、啊、搵佢呀、啊、厕所抹佢身呀、啊、即係总之令到佢好辛苦嘅过程呢，佢驚咗佢。咁但係呢我返到去呢就再享愚人之利啦。咁呢我返到去嗰刻呢入厕所同佢相处一阵呢，佢就即刻黐住我喎，喺个脚嗰度嗨嗨下，又呢俾个手去闻呢，佢又搵个头顶返你呀、啊、即係好啲反应非常好啊。即係同埋呢隻貓非常健康，同埋個細好勁啊，因為大嗰兩隻貓都驚曬佢，驚到縮埋吞後咁樣啦。咁佢呢一見到嗰啲貓即係有大概幾倍嘅貓呢，佢就不單止唔閃啊，仲要拱起曬背脊呢預備開拖咁樣呢。咁所以呢隻貓應該都幾襟樣嘅我估。咁啱啱改咗新名啦，叫 Trico 啊。Trico 唔知有冇人知係點解呢，如果有呢請你即係睇下有冇人知道咩 Trico 先。新貓據講嗰隻貓呢就唔係糖貓嚟嘅。咦，既然而家呢個 Siri 咁即係喺 Safari 度做得唔好，咁就繼續啦。 下午十時五十五分多謝你啊 ,9527, 蕭志榮遲咗報到，十時五十五分下午 ,Sharon M 而家有得讀埋時間出嚟喎，十時五十五分下午雲林唱聲音剛剛好，下午十時五十五分進階吃雷 ,Hello, 十時五十五分下午利用地氣探井禮考， 喂 ,Hello, 十時五十五分片 Solon Wong, Hi, 十時五十五分片保路拜老翁點解成日報時、十時五十六分下午 What is Zero 條片我正係睇字幕唔敢開聲， 哇你都果斷喎、真係。 十時五十六分下午 Resputing Watch Site Message Retracted 十時五十七分 PM Very Chanted What 十時五十七分 PM Winston Wong 咦咁係咪即係同女王 Friend 翻，十時五十八分下午 Resputing Watch Site Keto Diet 十時五十八分 PM CM John Hello 郭偉十時五十八分 PM Winston Wong 新馬糖貓， 哇又調返轉上去讀啦，唔係糖貓據說呢就係呢、這個英短嚟嘅，咁但係個樣式就睇唔出係英短嘅，即係三色貓啦，我都 post 相出嚟㗎啦，咁但係竟然有人唔知道有隻貓嗰張相， 有位朋友就话：点解你张相嗰个 game 咁旧咧，仲 post 而家先出图咁迟咧？咁样咁唔紧要啦，佢眼中就系睇到个 game 嘅。咁咧就阿 Winsome 咧就话：即系点解同女王 friend 翻？我唔明白你咩意思？点解咁样即系代表佢 friend 翻咧？呢、這个世界系咪佢先识得咩叫 keto diet 咧？咁仲有呢，係啦 ,Barry Chan, 你都覺得我跌咗鑊呢，咁希望可以 run in 返呢，因為呢杯咖啡好濃，因為成包咖啡嘅豆裡面最尾落咗好多落咗好多咖啡，而杯嘢呢濃到心都跳嗰種呢。咁啊仲有啊，多謝你啦，呢、這個有呢個新朋友啊，我成日都唔敢話啲係新朋友，即係冇乜印象嗰啲留言嗰啲朋友呢，佢就話唔係新朋友嚟㗎咁樣。我已經留過幾次人啦，咁樣咁每日要處理每集處理成400個留言咧，咁有時你出過一句聲，我真係可能唔記得咗，真係對唔住啊！咁啊，嗱，譬如呢啲菠蘿包呢啲名咁突出嘅記得啦，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嗰啲梗係記得啦 ，Hills 蘿蔔記得。咁啊，仲有啊 ，ICAC， I can't resist。CY 是什么意思啊？不是 ,I can't arrest CY。CY 不可以拉的，原来是不是法例不准拉的呢？因为ICAC 是要向行政长官他任命定是不知道他是最大，所以不拉得，是不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扑街咯。仲有有人话为什么读某时间我都没得选择的。即係我唔能夠 customize 到佢，我要想讀乜就讀乜囉，但我覺得已經改進咗好多啦，例如佢唔使打 comma 啦，之後都可以隔一隔先讀第二個，即係佢自己識得唞氣。咁嗱，有人問我係咪吓答返阿 Winsome 啦，咁嗱，其實我定期呢都有啲好嘢呢都益返阿女王或者次官嘅，喺啲 link 方面。咁但係對上一次我益啲 link 俾佢呢，即係 share 啲佢有用嘅 link 俾佢呢，佢覆都唔覆嘅，即係證明咗，即係再 double confirm 呢個真係單反嘅行動，不單止女王唔覆我，連個次官都冇覆，咁呢個就係最新嘅消息啦，最新消息。因為呢最近有個聽眾呢就share 咗個 link 俾我呢，咁我借花敬佛嘅，嗰個 link 就關於呢原來一 Facebook 呢就可以你live 嘅時候呢可以同另外一個 Facebook 嘅 user 一起 live 嘅，即係或者兩個畫面 split 開，即係可以做新聞咁呢，一個西雅圖，一個就紐約咁樣，兩個 anchor 喺度鬥講，一個廠，一個喺外面鬥講咁樣，即係可以做一個效果嘅。咁我見到呢，咁我記得啱晒 forum 啦，係咪 ?forum 因為阿次官成日都唔係香港呢，咁呢個真係方法真係最好㗎。咁但係唔覆唔緊要啦，即係我唔知有冇睇到添。咁所以啊，呢啲胸襟嘅嘢真係好難講嘅。 10:59 片 Barry Chan 嘅貓多數勇猛，10:59下午泳食人巨嬰，10:59下午 Sharon 嘅貓個樣好特別，下午11:00正思肯及 Nucky Brown 暴時好似好煩，下午11:00正小明坐火車生同餐，下午11:00正白天人貓真係一種好奇特嘅動物，又可愛又可恨，11:01下午 Sharon 嘅我諗起小魔怪，哈哈，11:01 Pimotra Mank 數96 Tricker 唔係好似日本動畫一個混合體，雀仔加貓加狗，下午11:01 Hills 路寶第日擺摔招，頂肚又有糖分，11:02下午 Sharon 嘅我係新國麗朋友，11:02 Pim Lemfield 報道，下午11:02多謝你啊9527肖志荣，我以为探长今晚打机。 啊，唔系，因为嗰个系游戏嗰个图，因为我好中意嗰个 game 啊，真系，即系真心中意啊，发梦都试过见到啊，即系嗰个成个 game 嗰个意境咧，同埋嗰种 fantasy 咧系一模一新，同埋佢个 art direction 真系超正，同埋嗰个布局啊、布景场景 好靚，可惜唔係 VR。 咁呢，小老寶話整梳蕉好似唔食得糖分，所以呢唔可以食蕉住。咁呢個 diet 呢梗係唔可以長期啦，冇命嘅真係。即係諗住試下啲腸胃會唔會好啲咁解啫。咁我覺得呢個 diet 有個好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以前啦，以前飲好多水呢，就算啱啱飲完水都覺得頸渴嘅。咁據講呢啲叫腎虛。咁但係呢、這個 diet 呢係唔頸渴㗎喎。同埋即係唔係話喝水喝得好勁喎。可能佢冇澱粉同埋冇即係冇碳水化合物啦，簡單啲嚟講就唔實，即係需要水唔係好多，定唔知點話識位咩，即係我直接個感覺就係咁啦。總之即係我第二日啦，叫做即係淨係食肉啦，食菜啦，就冇澱粉冇糖嘅，甚至乎連啲 nuts 都要揀嚟食嘅，唔係咩 nuts 都食得嘅。咁最奇怪就係食好多油嘅，例如阿監仔叫我，就算你飲咖啡呢都落兩斤椰油落去咁樣。咁但係其實椰油夾咖啡係好夾下㗎，真係唔係講笑。但椰油當然要嗰啲 cold press 嗰啲椰油啦。咁阿 Sharon 呢，即係你笑我話唔記得你啦，我曾經都唔記得你，咩次次都 up 到你個名㗎喎。咁你新過嚟我知。咁另外阿 Trico 呢係一個日本動畫嘅混合體，冇錯，佢係動畫變 game 㗎，係咪如無意外，即係如果你咁講。咁 Trico 呢佢日文佢叫 Torico 啊。Torico, T-O-R-I-C-O 咁樣 ,Torico 咁樣，即係日文係咁讀嘅，好得意啊，就係講嘅動物啦。咁我佢話你雀仔加貓我就睇得出，但係加狗呢我就睇唔出佢係似狗喎，因為佢好似阿 Nana 喎，其實嗰種模式啊同埋個體型都似 Nana, 有條尾好長啦，因為狗條尾冇咁長㗎嘛。咁啊，虽然话觉得只猫仔咧就似啊小魔怪，系啊，都好多人都咁讲喎。不过只眼唔够大啊，因为阿叔都觉得系似小魔怪。咁啲毛色似啊，同埋戴咗只眼罩咁只猫好似好得意。咁个头好大啦，只耳仔好大啦，但系偏偏只眼咧比例上又唔够呢两样嘢大，都几过人，好特别嘅个样。系啦，白天人你都觉得猫系一种好奇怪的动物，猫真系好奇怪嘅。其实猫咧系真系黑人憎到爆嘅。佢嘅破壞嘅能力呢係大到呢，即係佢一生人一隻貓裏面呢可以破壞到超過自己800倍嘅物件嘅。即係呢個唔知點計出嚟嘅，我睇啲有啲研究貓嗰啲人講呢，佢就話因為每日呢都要殺死一啲小動物嘅，喺譬如野外嘅時候殺雀啦，咬爛啲嘢啦，分屍啦，將啲昆蟲啊雀仔咁樣。咁佢嗰個能力呢就係、是、日都好，即係佢當咗呢種興趣嘅時候呢就自然做好多。咁所以一啲都唔奇呀，即係佢喺生物鏈裏面係好得意嘅，因為好多動物呢殺生呢都係為咗食嘅啫，果腹嘅啫。但貓呢我相信唔完全係囉，因為有時咬死嘅老鼠唔食㗎喎，好似敵人咁喎。咁啊，小明坐火車呢個叫生酮餐呀、啊、喔、哦，你咩意思啊？生酮啊，俊话报时好烦啊，忍耐下啦，我觉得而家几好啊，即係又唔使，因为而家万事万灵啊，暂时都未试过佢会罢工咯，暂时。 11:03下午，你要为我以为有任正斗你隻新猫，諗住系女王俾你。就预为你哋口翻炸，11:03片 Techmusic MB 邓模式，食水果补充可以改善探长情况，因为果糖是双葡萄糖结构，易消化，快上脑，所以易有饱肚感觉。由于快消化快消耗，血糖不会突然过高，不会引致体液酸化而引致多种疾病。下午11:04，小明坐火车最新消息。11:04下午 ，Jason Plum 原次官都系咁样嘅人。11:04下午 ，Sharon and 两人 live。华小都提过，下午11:04，乐途要 Chatbooks 有上个国际可以拣，唔需时间。 哦，系咩？在哪裡啊 ?Checkbox, 上面角落土個仔。看看。哎呀，屌，唔知彈咗去邊添。 可以唔 show 时间，因为而家喺第二个 browser 嗰度，个 chat box 上面一弹就弹咗去另外一个画面咧。嗰、那个画面咧就系、是、allow all comments, hold all comments for review， 同埋 disable comment 啫。comment on your channel， allow all comment， hold all comment for 一样嘅。allow all creator credits， 咦唔喺呢度喎，我暂时仲未揾到喎，你 show 张图嚟睇下不如。咦我而家你见到 super chat， 喔、哦、community setting， 喺边个 chat box 度呢我记唔到添。咁啊放弃先暂时。哎，多謝 Ultraman 96，即係 Dominic 啦，火金先 ，Hello， 見到呢啲都幾精神嘅，但係咧好熱啊，開凍啲嘅冷氣先。其實而家見到有好多新嘅聽眾咧，即係所謂聽眾啦，就有好多意見俾我嘅，咁咧。我覺得而家有啲改變，改善咗，唔係改善，其實唔應該咁講，即係而家少咗啲惡毒中傷喎，唔知點解呢排呢，我覺得係同冇講熱血呀咁嗰啲，即係因為嗰啲人係比較啲 EQ 比較低啲㗎嘛，咁你唔講佢呢，佢又冇咩挑剔到呢，甚至乎 unlike 都少咗嘅，咁呢係咪一件好事呢，咁同埋我有少少刻意呢是不讲个标题是政治是时事的，即是讲笑话啊懒好笑啊，或者讲气候玩乐啊咁样。即是我都做过实验的，所有都咁我发觉呢，其实你讲气候玩乐啊，讲啲文艺嘢啊，是毒药嚟嘅。即是我见到，即是每逢讲亲嗰啲 topic 系同个社会政治有关嘅呢，就比较少人嘅，即是可能几日，即係節目同節目之間呢，嗰集都唔夠兩 K 嘅，好淒涼嘅。咁所以呢我都其實冇所謂嘅，即係我又唔係喺度追緊嗰啲收視。咁當然多啲嘅更加好啦，因為佢會分錢㗎嘛。咁但我分錢就真係好淒涼㗎。好似出曬力咁樣做節目呢，最多呢最高紀錄呢都係87蚊美金。咁耐以嚟。即係咁耐嚟嗰一期就最多87蚊，而家又跌返到100蚊啦。咁因為嗰陣時講是非呀、啊、可能有好多人鬧交呀，成日講隔離個台呀、啊、咁樣，就咁樣拆到嗰多幾十蚊，我覺得又唔值得㗎喎，事實上就真係。 Jack Music MB Facebook Live 功能只能供 iPhone 使用 ，iPad 都未。 吓，唔系啩？咁扭。 11:05 Hughes 路宝听到咁塞，组合咁塞，真系有啲可惜。11:05下午 ，Renault Sam 老探你好，无嘉宾，讲客乐坛照妖。11:06片换信往，唔系觉得只有女王式 key to that。只是主观愿望，不想你又被单反 上 面哭借。11:09下午，廖毅小魔怪都有眼细的搞事 一 班。11:09下午， 我奸嗰啲。喂 ，hello， 11:10 PM 求聚会。11:10片换信用，但 key to diet 好似生果果糖都唔食得。 系啊。 11:10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猫咬死老鼠是本能，我喂开一隻鸡猫成日咬我罗就11:11下午Sharon M 咬老鼠是觉得好玩。下午11:11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11:11下午 Renault Clam Total Time Stamps。 咩 ?Taco Time Stamps 啊，我多再睇下先，多谢你。不过都未搵到㗎，好蠢㗎嘛，你知我对呢啲真係。啊、哎呀死啦，一哎啲又係嗰个问题，一 reload 就冇晒。啊係呀，成功咗啦，多謝。我即刻可以变咗冇咗个时间。我阿讲话搞笑班世眼有冇留意喎、啊。 咁你睇戏都观察力都几强喎。咁啊，仲有头先啊，多谢你哋啊关心啦，即系我又即系我啲 EQ 都唔系几好嘅，即系一讲到嗰啲咧，关于即系有啲对我唔友善嘅人咧，我就自动单方面咁样起晒杠咁样，都有少少即系唔够冷静嘅。咁原来就系唔希望我俾人单反。咁阿广亦都系啦，即系意思即系头先。佢见到我有猫，就联想起系应该系女王俾只猫我，咁啊唔系呢回事嘅。佢啲猫咧就同啲猫唔同嘅，佢啲猫高贵好多，佢啲猫咧就要喺宠物店先买到嘅。咁我咧就誓死唔喺宠物店买猫嘅，原因就系宠物店嗰啲从业咧实在太令人失望啦，好残忍啊，真系。咁仲有啊。讲下小黄昏，其实小黄昏是什么政党的呢？还有有没有人啊，真的好 wonder 呢，想知道呢，即是究竟有没有呢，是完全是不关心政治，或者在这里听着 live 的朋友呢，是没有上过街示威啦，又或者投票是投给民建联啊、工联会啊，或者自由党啊。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市场调查喎。咁如果有呢啲朋友嘅话，请你举手啊，答句，即係覆一句留言俾我啊。我好想知道，如果有呢啲人就太好啦。即係冇理由一面倒，大家都係反建制㗎嘛，有人唔好玩㗎嘛。同埋我要真普选，我真普选呢排唔知点解淨係留个标点符号。Hello 啊 ,Bat935,LBU。啊，终于见到啦！啊，话都未完，而家先见到。 港珠澳大桥造价过千亿，却爆出混凝土测试涉造假。Sharon M 点解被富人杯葛？Lil 艺其实可能唔认同你嗰啲，已经走得七七八八。市堂响 YouTube 画面，我哋依家打紧字个 live chat， 右上角有三点黑点。 嗯，搞定咗。 Total time stamps， 玩神王，熱氣班小朋友自己都自顾不下。Jason Plum Plum 而家太多 字字字幕， 好闷。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我反而中意听探长讲政治。 咁得意。 Fuck you, why? Barry Chan， message retracted。Lil 艺 Sharon 唔因为呢条友唔随波逐流，又唔肯口不对心。佢会唔会系我永伦厂$100系一个月计吗 ？Very Chan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Blacker 你好 ，Jan Hernandez 唔通猫苦性未改 ？Leading Dun 我本身劲之过重，尽量唔食碳水化合物嘅食物接近20日，但间中仍有食少少。轻咗大概3.5 kg， 哇，轻咁少呀，好辛苦 喎、 啊。 My All Resputing Watch Site 85人了 ，Lie James 我无上街 ，Sharon M 反对宠物店买动物，反对宠物店买动物，造成动物惨况。 系啊， 我老闆老王，小黄昏系共产党， 小黄昏系共产党我都知道，但系咧做贼嘅人会认自己做贼噶嘛。即係熱狗唔會認做熱狗咁解咋嘛。咁佢就係硬係要扮溫和啊，扮專業理性啊，咁樣嚟先呃到咁多傻仔陪佢一齊唱喎，剪布剪布露尾啊，真係睇完想冚佢兩巴。咁啊，如果你叫我講個 priority 呢，我冚小黃昏先過冚啊車淑梅啊，老實講。即係起碼車淑梅呢，佢對個社會傷害冇咁大啦。但係呢啲小黃昏呢，冚家產呢，即係佢嗰票呢其實好重要喺立法會裏面。但佢不由分說，唔講黑白，即係咩都可以好似唔知道咁。喂，究竟有冇人啦，突然有位朋友呢，佢話佢唔上街。咁你究竟知唔知呢，即係呢位 James 呢，你知唔知咩為咩事啲人要拉布呢？我諗呢度多數冇人唔會知㗎啦，即係冇人會唔知嘅。咁我就係想知道嗰啲有啲朋友假如即係對政治好冷感啊，咩都唔理啊。咁你雖然唔理啫，但係鋪天蓋地，即係除非你全日都係睇無線，或者全 日翻工嘅过程都系同啲师奶一齐相处咧，即系当然有啲师奶都醒爬嘅。咁嘅话，你先可能唔知道咩叫剪布或者拉布系咪？咁所以我想知道啊 ，James Lie 嗰个即系知多啲关于你嘅，即系对于社会嘅认知啦。 Lie James 比较对政治冷感，小明坐火车女王啲猫唔是乜乜矜贵猫场买入境嘅，咪我无上街处 ，Sharon and Real 危其实发生咗咩事？史唐未上过街，因为已离开香港16年。Rasputin Watch Site 都正在上升中。厘米 John 我唔上街。Ultraman 数96，举手，梗系我啦。机票贵翻唔到嚟。Very Chan 港珠大桥河子石屎有问题，地基、人工岛移位、沉箱都有事。 哦 ，OK， 喂，有几位朋友都冇上过街，咁冇上过街咧就唔系代表你。唔关心政治嘅，我相信。咁但係起码呢你就唔会对某啲政党嗰、那个即係起码唔会对某啲政党有一个好支持嗰个程度啦，即係冷感啲啦，我相信係。咁嗱呢个节目呢我都真係唔好想讲政治嘅。咁但係呢就好得意地呢有人话鍾意听我讲政治。因为点解我唔讲呢，我有时听返自己讲政治呢，我觉得自己太废，因为我记性真係太差。即係我见到好多同业呢，网台同业呢，哇朗朗上口咁，好似喺立法会做咁㗎喎，个个都。即係 even 啊监制呢，佢对立法会或者对一啲政治人物呢嘅关系图呢都比我熟好多嘅。咁於是乎呢，我觉得真係不如讲啲自己熟啲同埋自己想讲啲嘅嘢啦。咁话晒网台都唔系一个职业，我又唔会嘥，即系嗰阵时喺 D100 咧，我真系好吃力咁样嘥好多时间咧，睇晒报纸啦。因为翻到去咧，我起码睇个半钟头报纸，我先至可以答得上嘴嘅。因为即系反而咧，即系横向嘅资讯咧，我系唔俾人哋知得多嘅。但系直向嘅资讯咧，即系譬如讲起冯检基以前系咩政党啊？嗰啲學聯啊，同埋嗰啲另外嗰啲舊嗰啲支聯會啊，嗰啲人物我都知嘅，即係好遠好長，一路以嚟都有關心嘅。但係咧，好似譬如花生台啊，有啲得嗰十幾廿歲嗰僆仔咧，哇，講到自己直頭好似喺立法會度瞓覺咁嘅，咁嗰啲我真係自命不如啦。咁所以咧就慳少少啦。咁但係咧就唔係代表我唔關心嘅，我都會耐唔耐講下，我又唔會分析嘅，即係我講出。我作为而家我都入咗一个港珠道嘅已经，即系我作为一个港珠，我点样睇个政府咧？点样睇个时事咧？咁样我都系一个特别自己嘅睇法啦。咁所以咧，我见到有几个又唔上街啦，又冷感嘅朋友咧，我都几开心嘅，因为我唔希望咧，即系成日都系因为我以前做过 D100，因为做过城寨，而咧即系因为嘅有个咁嘅情意结咧。即係先會走嚟聽我講嘢，即係並唔係覺得我嗰啲內容有啲咩特別咁啊！即係其實都歡迎啦。當然我唔係講下，即係話即係有少少自嘲翻啦。其實我唔係嗰種材料咯，真係老老實實。我見到頭先突然間好多人留言。 Hello， 遲咗入來 ，Sorry，Jack Music MB。邓无色 Sharon， 因为特首选举期间，女王撑回官，戈顿撑薯片，最后搞到戈顿离开科林。探长出了一集网台，又称徐义己。之后女星单反了探长 ，Sharon 161 watching， 搵上王买猫放生宗教同鸠赞。是探长同女王的永恒矛盾。Lil 危小魔怪点到水，然后分裂了啲出来，有啲好鬼丑样好奸的，肥又有，插酥鼻又有，细眼当然有啦。记后后尾是一秃都是搞破坏比原来主人回收饭。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民战联九号顶。 哦，嘅九号顶。喂，是啊，即是譬如有很多朋友都唔知道究竟我成日喺度闹嘅建制派呢究竟佢做咗啲咩坏事呢，咁又亦都同时呢有好多有反对民主派，即係泛民话啲人鸠做呢，即係其实两边 嘅人嘅声音冇听过，但其实里面咧，即系就算我唔嘥好多时间，我去分析，我去自己感染一下佢哋嗰个气氛系点样咧？其实如果一个识得分是非黑白，你识得听下佢哋讲嘅嘢合唔合情理？即系如果你完全唔想听，就冇得讲啦。但系有时真系唔到你唔想听嘅，你睇新闻里面，就算睇无线嘅新闻咧，你都见到一啲好荒谬嘅情景。而唔知点解咧，我见到啲人见到啲咁嘅情景咧，系完全冇反应嘅，可以。咁究竟你平时听人讲嘢啊，听你嘅老细讲，听你嘅伙计讲嘢，听你亲戚讲嘢咧，都系咪鸠问鸠答嘅咧？即系我想知道呢一个系咪咁样都过到生活嘅咧？我真系唔明啊！呢个即系请大家点一点啊，细佬啊，真系何家杰你好啊，咁系啦，阿邓武识非常好啦，同埋啊 Vincent 咧都好巨细无遗咁样解释咗俾阿 Sharon 听，系咪 Sharon 问咧头先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咁嗱，呢啲咪戆鸠仔咯，即系明明件事唔关自己事嘅，即系多数正常嘅醒目仔咧就闪都闪唔切嘅。哇，两个都系朋友，两条口嗌交，梗系闪啦，但系咧。我就唔知点解多管闲事啦，即系我出一句声，原因咧，我真系可以唔理佢哋嗰两帮人喺度殴斗嘅，但系问题就系两班都系朋友，兼夹咧系我打电话邀请阿哥顿去 forum 嘅，咁我唔喺度嘅时候，佢哋发生咗呢啲事，我都系好唔合理嘅，同埋好唔礼貌，即系唔礼貌啦 ，at least， 同埋咁大个人唔应该咁样去搞啲人際關係囉，即係我唔想，我唔係教佢哋，只不過我都唔應該係咁，我亦都唔想係咁。咁同埋頭先唔知咩朋友呢問我點解俾 forum 排斥，咁呢事完就唔係俾佢排斥嘅，係我自己係唔喺嗰度做嘅啫，原因就係有啲理由，甚至乎我喺呢度都唔會講嘅。咁譬如一個台，即係由 day one 大家好似小王子滴血咁样要讲咗一啲嘢，个台嘅方向系点样行？但系渐渐你觉得有可能有少出入咁样，咁啊梗系唔想做噶啦。咁即系当然有啲人咧就为咗有支麦喺公众嗰度有啲影响力嘅话咧，有好多人就选择暂唔知啦，或者唔问啦，或者即系明明见到啲嘢扮见唔到啦。即系一个网台有时即系点解一个网台咧？因为你某程度咧代表咗你成班人。都是同一个意念同一个意向，冇话边个大边个小，就算唔同意向，即係嗰个最基本嗰个黑白之分呢，你都应该分得好清楚嘅。嗱，譬如有啲政党有啲人士，譬如反占中身体力行咁样嗰啲人啊，竟然会喺嗰个台出现喎，嗱呢啲又容纳唔到啦，即係除非你係上嚟同佢拗或者上嚟同佢辩论嘅啫。咁但係嗱呢个其一个例子，其二个例子就係、是、哇你明明喺个台开支麦嘅时候，你讲所有嘅嘢都系好动听嘅，即系大家都好鍾意听嘅。喂，但系你真人你唔系咁諗㗎喎，原来。咁嗱呢啲我又顶唔顺嘅。咁好多呢啲呢，即系从一啲一般中国人嘅諗法呢，我呢啲人呢就系最麻烦嘅，搞事嘅。即系正如而家呢个社会上面呢，有好多人去抢麦啦，或者喺立法会唔守规矩啦，都视为搞事嘅。但系呢你完全唔去諗嗰啲人为咩事搞事嘅话呢，咁佢咪搞事囉。咁就係、是、我就係想提问返大家呢，究竟待人接物係咪应该咁样嘅呢？係咪交问交答交赞各样嘅呢？咁所以我呢个人个性格同埋态度嘅分别囉，呢个係。啊，有人争鼠云分多个元秋，点解呢？我又唔明喎。元秋更加蠢嘅，真嘅，老实讲。 喂，陈王，我曾小王分多过蒋元秋 ，Sharing and Tech Music MB， 原来如此 ，Thank you so much， 感激系小气 ，Leading， 当我向来系好难减磅嘅人，20日轻3.5 kg， 对我嚟讲系好难得噶啦，我唔系好彻底咁戒口，岳涛瑶鼠王分，经文联 ，Lie James 之记。私下也屌，不过又唔支持果啲暴力行动。Lil 爱码头放生，下面捉鱼，所以放生嘅人根本系执业。Rose C Hi， 我 Jerry 冇开电视成年，心情平和了。Sharon a n 七一齐上街。黎米 John 系咪讲骨灰拉布事件 ？Lil 魏邓冇识讲得好啱。 过路拜老王讲 V 算啦。 讲 AV 唔得，因为好多女士接受唔到啊嘛，即系除非我讲到好深啦，佢哋根本讲完就唔知道讲乜嘅，咁啊重大镬，咁不如唔好听，系咪先？咁但系其实我就想问下啲女士咧，即系如果讲性两性嘅嘢咧，即系嗱老老实实，其实都关你事噶嘛，而你亦都想了解更加了解你另外一半，佢其实睇 AV 啊、夹女啊呢啲唔算系啲咩好坏嘅事啫，即系佢又唔系婚外情，系咪先？即系你发，即系但我眼目测咧，由我细个见到大人咧，至到而家自己真系变咗大人之后咧，我发觉咧好多女性咧都宁愿选择唔信自己嗰个老公或者男朋友咧系咸湿嘅，即系当佢咸湿到自己忍唔住嘅时候咧，即系可能沟靓妹啊，或者即系总之或者背自己同男仔亲热啊咁样嗰啲咧。即系问题就系你哋冇沟通噶嘛，同埋你冇互相了解。咁老实实，男同埋女，即系假如你系 couple 嘅话咧，有时讲到某啲嘢咧都有尴尬嘅，都明白嘅。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男女个 couple 互相能够讲到一啲即系比较直接嘅尖锐嘅问题咧，我觉得即系女方应该体谅男性嗰个咸湿嗰个理由咯。原因就是人類距離即係粗即係粗野同埋文明嘅，即係唔係碌嘢粗，即係唔係粗野，即係原始同埋文明咧之間咧嗰、那個比例啊，真係好離譜啊！原因咧就係話人類文明咗，只不過係幾百年或者幾千年啦，有啲大國話自己有幾千年文化，咁我真係秒佢啦。咁有啲古文明你啊更加可能上萬年嘅。咁但系人类嘅历史有几千万喎，大佬，即系有人类嘅历史。咁嗰当你九百万啊，嗰九百万年，咁人点样生活嘅咧？咁并唔系好似今日咁样生活噶嘛。咁人嘅 DNA 咧，亦都唔系好似猫狗啊，或者啲比较低等嘅动物咧，可能四五代或者十代就会有个明显嘅转变噶嘛。嘅 DNA 里面，人系要好多代，同埋人嘅一代咧系起码二三十年噶嘛。咁甚至乎人除咗 DNA 嘅影响咧，人嘅家族影响亦都好大噶嘛。咁可能过百年先至会有些少改变，即系嘅下一代嘅下一代咁样。咁所以咧，人有今日嘅成就咧，即系识得企喺度行路啦，或者识得唔会周街屙屎啊，或者识得食以外仲有第啲价值嘅层次啊，我觉得已经好难得噶啦，即系。人有文字都唔系好多年啫嘛，同埋人有民主选举，同埋人有车搭啊，都系呢一百年里面嘅事。你谂下，即系咁以前嗰九百几万年咧，咁点啊？咁人男人根本就系同埋女人之间个分工咧，本身就系男人真系不停咁样搞女，先至可以维持到你个人口嗰个能够传宗接代啊嘛。即系正如你睇下国马大逃亡。即係非洲大逃亡咧，同埋嗰啲國馬咧係最善良嘅，最唔識得攻擊人嘅，淨係食草嘅啫。但係佢哋要遷徙嘅時候咧，經過一條河啊，浸死嘅，自己炒車整跛腳，跟住嘔死嘅，俾鱷魚食咗嘅，俾其他大動物當食捕飛嘅，佢哋真係死一半以上嘅大佬。咁佢哋咪不停咁生咯。咁人以前何嘗唔係咧？人都好善良噶嘛，以前即係未發明火同埋未有。懂得整工具之前好善良嘅。咁你点样救个大自然链呢？咁佢过咗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嘅生活呢，都系靠以寡敌众，或者唔好仲卑微嘅以寡敌众，唔系以众敌寡，仲卑微㗎喎，唔系个数量就系因为呢我能够生十个，哇死九个仲有一个传宗接代啊。咁所以呢你见到呢上一代嘅渔民呢，佢哋生仔生得特别多嘅，生十一二个咁样，即系总之有几多气力就生几多嘅。原因就系以前做渔民嘅时候咧，嗰个风险好大啊！你睇下，琴日黑雨，又十号风球又剩，即系呢啲啊，以前喺个海嗰度咧，真系条命吊绳咁吊嘅，真系。咁所以咧，佢哋咪要生得多咯。咁人生咁多仔，有时唔系，即系呢个系个身体嘅呼唤嚟嘅。可能有啲人话集体意识啦，即系可能话。佢上好多代其实残留咗一啲非 DNA 嘅信息喺个唔知咩地方空气啊，或者喺间庙度啊，即係有啲人咁讲啦，就会令到佢哋有个信息呢，或者知识嘅认知呢， 就叫佢哋哇生养众多，你先可以继续繁衍人类咁样。因为人类之前冇其他价值嘅时候咧，传宗接代嗰、那个嗰、那个情操系最崇高噶嘛。即系至到我妈都有成日都想抱孙，即系但系问佢有咩好咧，咁佢讲唔出嘅，一般人都讲唔出嘅。咁你系咪有个孙就开心啲啊？梗系咁开心喺边啊？咁佢讲唔出嘅。咁喂，大佬，距离而家唔系好多年嘅。咁所以男人花心，男人中意及女，男人中意四围播种咧，呢个系天性。咁你无端端咧有啲法例咧就变咗一夫一妻制，咁样咧，即系呢个文明嘢都克制嘅。咁你个生活，你打到条胎，着得西装上班，咁你搭车可以排队，又可以入钱，就唔会乱咁嚟嘅。呢啲咁嘅所谓文明人咧。咁佢做到咁多咧，已经非常之大嘅成就啦，人类嚟讲。咁但系对一啲仲系周街屙屎同埋擘大口就食嘅人咧，即系有个明显嘅分别嘅。咁但系思想系自由噶嘛，即系肉体先受束缚嘅啫嘛。咁有时思想嘅自由，我觉得作为女性咧，应该体谅男性嘅思想自由啦，起码都即系佢能够个身体上唔日日走去滚或者唔日日走去叫鸡咧。其实某程度你应该感恩嘅，即系嗰个男人其实对老婆咧都算系唔系太差噶啦，我觉得。即系你睇下啲越有钱嘅人咧，佢越觉得婚姻系无物嘅，因为咧佢喺社会度有啱上地位啦，同埋佢要风得风啦，同埋有钱其中一个定义咧就系相对比穷人自由啲啊嘛，即系话我呢餐食多啲就得，我十日唔食饭都得，咁我有一日走自由林又得。即系呢个咪就佢哋自由咯。咁一般冇佢咁有钱嘅穷人咧，就喺个社会度所谓嘅生活质素咧，就系有得食有得瞓，有得生仔。咁呢啲好基本嘅诉求啦。咁系即系如果有啲即系呢，我讲嘅几个 category 真系太大啦。咁有啲譬如可能有啲男仔追及女嘅，咁呢啲好闲啫嘛。咁如果女性能够体谅到呢一点嘅话咧，有。开心见成咁同个男嘅讲嘅话咧，咁我觉得一定会幸福过咧。你将所有嘅衰嘢咧，你唔中意嘅摆喺地毡底咯。所有劲庙嗰啲咧，啲结婚去接新娘嘅时候咧，成日都要人哋签一啲咩结婚尊严啊，唔系结婚嘅咩啊个宣言啊，你要签嚟做乜啫？你真系违反自然喎，呢完全系即系觉得不知所谓咯。咁应承咗你又点啫？应承咗个心都系咁谂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透过。商量我觉得总好过签约咯，即系签一啲戇鳩嘅嘢啊，或者即系大家都系企喺道德好高地嗰度去批判对方啊。因为男女其实都一样，都有呢个欲望。不过男嘅欲望咧，就往往咧就系虽索无穷嘅，但女嘅咧就性以外嘅咧就系个感觉啦、感受啦。咁所以根本两种唔同嘅性别，就根本等于两种动物。咁如果你要走埋一齐嘅，要互补不足嘅，咁点解唔尝试下了解多啲，咁咪或者体谅多啲，咁我觉得咁样先系享受啊嘛。阿摩打嘴又嚟啊，咁啊真系贯彻唔讲政治。OK， 咁咧我有时咧我太讲太多嘢咧，咁我 miss 咗啲留言咧。就好似好离题咁嘅，答即系人哋讲翻留言嘅时候。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Sharon 五 Forum 台员意思一人一支咪以 Facetic Live 为传播，原理应该可以做到和而不同，事实却相反。小明坐火车睇下客冇问题，有靓仔靓女我实和。不过老拜老王讲性一定多人听。有嘉宾交流重症 ，Barry Chan 现在都是未文明啦。May Ram， 哎呀，迟到添。韦信王因为蒋丽云摆明系泼妇同无知阿婶，大部分当佢笑片。梁美芬会扮晒嘢捏住把声讲嘢，又系所谓学者、所谓大学教授，肤浅香港人会比危害更大。嫌是路宝探长讲两性关系。直头合晒河车，韦信旺同埋我住紧九龙西旧区，楼下堆细铺系超多超多超多撑梁美芬，完全谂唔明，我见到差啲爆血管。What is zero case？ 如果 D 网台系咁搞事搞非， 好似啲小学生咁，有咩唔妥就话唔同你玩，咁我真係冇咩兴趣再听，所以我都已经冇再听科林。小明坐火车 hello 未 ？Permit you 去探长 ，turn wheel trail， 次官咁识做人，点解选择要用咁肉酸嘅手法处理 ？Mayram hi 司机，鬼信王完全理解唔到点解会有咁多女仔唔俾男朋友睇 free。Lil 魏，我谂白友想你有子女，系希望你传宗接代同第日老咗有人照顾翻你啩。Very chance 细铺撑梁美芬以为有着数，其实被出卖。 其实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嗰、那个建制派嘅祸害啊，即系佢其实啲建制派点解有咁多盲目走去投佢票咧？原因就系蛇斋饼种啦，讲晒啦，蛇斋饼种去旅行。驗血壓咁樣嗰啲啦，驗血冇嘅驗血壓啦，咁同埋教攞嘢上網咁嗰啲呢，就佢真係 provide 到嘅。咁我同嗰一個呢，我個同輩呢，細個嘅時候好精明好聰明，即係成班數一數二咁聰明，但近代呢佢竟然覺得呢，即係同我拗呢，我嗰啲咪蛇仔餅總咪出賣咗你囉，原因就係佢喺立法會度投票呢，全部都益曬商家。咁佢反問我，真係天才。佢話你會唔會好似佢哋咁樣陪啲阿婆去量血壓呢？你會唔會做得到啊？即係問到口啱啞啦，諗住。咁我梗係冇咁多時間啦。咁但係當人哋專業去做呢樣嘢嘅時候，而係呃咗佢啲選票之後，佢哋圍禍曬成個香港。咁你為咗去量血壓呢小恩小惠，而影響到全香港嘅利益，益咗啲紅色商人啊，或者佢哋背後嘅金主，即係呢個你咪自己衡量一下囉。即係我覺得如果香港人佢唔係唔明㗎喎，佢都明白嗰啲建制派禍害喺邊㗎喎，但佢一定仲支持緊㗎喎，直頭幫佢企街站㗎喎，我真係覺得好可悲。即係呢啲人除咗自私嘅撞咩人，仲有啲咩可以形容到佢呢？即係佢口口聲聲話呢啲咁嘅嘢，如果呢啲政黨唔做，唔通等民主黨，靠民主黨做？其實民主黨都一樣做呢啲嘅，但只不過民主黨嘅錢冇佢咁多，個金主嚟嚟去去都係肥佬禮同肥佬禮，跟住又係肥佬禮，咁咧，所以咧同埋肥佬禮好 cheap 嘅，幾百萬一年咁樣咧，仲成個黨喎，仲要，咁呢邊度算係砸資助啫？我覺得你奉獻都唔止啦，翻教會，咁所以咧。即係佢個諗法就係咁樣，我唔知道有啲即係比較政治冷感嘅朋友呢有冇諗過呢啲問題。如果你有一個反意見，或者即係我未聽過，或者我真係唔知嘅話呢，就希望有啲朋友呢就會即係提點一下啦，即係或者突破一下我嘅盲腸啦。咁啊，暫時都未試過罷工啊呢、這個 Siri 啊。 Milk 是陳冠希 Mayram 咦唔係喎，小明坐火車今日係司機定係小明啊？小明坐火車其實日本大把師奶睇 V， 不過同老公各有各睇之嘛、口味唔同，放嘅重點都唔同。小明坐火車司機讓你手殘入了院，單拖睇探長 Joe Chan Minute Woman 2 HRD Liam Chung Hi 探長，啱啱讲到 BAT395 一滋味系口号，同阿弥陀佛一样。Mayram 下咁大件事严重吗？祝你早日康复出院。Alan Chan 因为香港多短视，即时攞咗着数先算，益咗其他人又点？佢以为报应冇咁快到。Sharon Lang 更冇识，佢哋好 Q 烦啊！ 边个 Q 烦先？咁仲有边个入手残系边个啊？乘客啊？咩事啊？入医院夜晚可唔可以睇到我 live 噶？入咗医院，我记得我喺医院住咗10日咧，几日啦？我唔记得咗几日都几多。咁我系成晚都系睇住手机嘅，可以。咁佢都可能有睇 live 喎。如果有你出句声嚟，我俾啲大家集合一啲。嗰啲叫咩啊？念力叫你快好翻啦！咩事入医院先 ？Man and woman too hot， 即系咩意思啊 ？Joe，Liam Chan，Hello，Liam Chung， 你好。一人一支麦口号，同我啲头发都系。 唉，唔好太讲得太多啦，真係好失望。有时对一啲，即係除非我真係当佢王仁达咁样完全冇感情嘅，咁梗係可以同大家一齐放肆咁样插爆佢啦。但係佢哋又未至于去到嗰个弹数，同埋有人话次官都系咁样做，但我觉得次官咧可能系唔理啫，原因就系佢都唔喺香港，咁啊跟大队嘅啫，即系我相信佢并唔系咁嘅人嚟嘅。我觉得我哋啲听众咧，真系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友谊圈啦。 小明坐火车 ，Thanks May， 韦信旺系范国威都有 ，HJEQ 班教老嘢上网，不过边教保皇党多钱？市同今日集议事论是讲建制派响立法会唔系监察政府，而系配合政府，但系依家班盲毛认为政府一定啱，唔使你监察。Sharing and 探长得罪讲句，咁你呢个朋友唔死冇用。Sharing and 咁好 ，Q 范小家新空泽。 哦，都唔紧要啦，佢有佢嘅听众嘅。即系嗱，如果你讲即系可能网嘴啦，上次我有即系好多朋友都有听我深入咁讲咧，但喺节目嗰度咧，我就唔会讲太多嘅。咁但係我见到佢哋而家越做越多人，即係啲听众喐啲都十 K 八 K 嘅，咁我都好事嚟嘅。即係我觉得某程度呢，你个网台如果你唔係太离谱去撑建制嘅话呢，我觉得你就算点假法呢，即係譬如郑大班嗰啲咁扑街呢，即係崇拜毛泽东啊，又煽情令到啲阿婆呕晒钱出嚟咁嗰啲，即係呢啲唔係罪嚟嘅，冇犯到法嘅。但係佢做咗咁耐，由以前喺商台至到而家，佢用一個假嘅面孔呃到嗰啲人，而嗰啲人又唔知道佢啲衰嘢嘅話，又繼續去監察政府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如果你放寬，即係寬鬆啲對人，唔好咁苛求呢，呢所有嘅人呢，即係頭先所講過嘅人呢，都唔係一個衰人嚟嘅。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好宽松嘅一个 judgment 咧，咁所以我又唔想讲太多啦。不过咧，即系你见到嗰啲叶普成嗰啲咧，嗰啲真系唔屌唔得嘅嘛，大佬，即系摆到明就分化全香港嘅，即系追求民主嘅人，即系个弱点就系咧，有啲后生仔谂得唔太深入，去狂讲一啲咧似是而非嘅嘢，咁喺立法会又辩才有了得，咁令到大家就认为佢讲嘢啱啦。咁所以我成日都好唔赞成咧，喺呢度咧，成日都唔赞成啲人系过分崇拜权威啦。即系同埋好多时，如果你有时间做实验咧，你见到咧好多西装骨骨，学历好高嘅人咧，佢平时讲嘢咧，即系你逐句拆翻出嚟听咧，你都觉得大话不假。点解有啲人咧连好基本嘅是非同埋常识都冇嘅？咁所以大家有时听嘢真係小心啲囉。即係 even 你听九吹廿四呢，你都当我吹好啦。我希望你即係淨係听我讲嘅嘢嘅内容，你觉得啱咪啱囉。即係唔好我话乜都啱囉，因为其实我好偏颇同埋好偏激同埋好有自己嘅睇法嘅。即係有时真係唔够客观嘅。咁嘅时候哇，大家跟咗我讲呢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呢好似阿广咁呢，即係成日嚟挑下机呀，成日都讲下自己嘅见解呀，因为佢嘅见解同我嘅见解，万一去到一啲大家睇法唔同嘅时候咧，当你撞埋嘅时候咧，分分钟可以有第三个出路嘅，即系话你睇到嘅有一个盲点啦，我讲嘅嘢有啲唔好负责任啦，有啲嘢睇漏咗啦咁样，咁即系借佢呢个机会咧，咁撞咗出嚟咧，咁是但一个收皮唔会认巢都好咧，即系其实我心里面咧，即系讲下我啊，即系都会谂下。哦，原来咁嘅，屌！上次懦咗添咁样，咁但系有时嗰日嘅能量高，咪即刻认错咯，即系唔认错，即系嗰日唔够胆认错都唔奇嘅，有时。 韦信旺最近睇咗报道，讲新兴嘅女性向亦都有兴趣睇下，咩？小明坐火车入咗院， 佢而家咪睇緊你 live 咯。你仲在亞洲其他地區我唔熟悉，但係我覺得香女人對於性嘅態度係比大陸同台灣保守好多。知鬼遊戲症死咗，知鬼遊戲 Bronx Sorry， 進介小明坐火車，保重，祝早日康復。Sharing M 小明坐火車 ，Good luck。Jet will soon bless you。 White some woolly thing， 当香港的性观念应该是亚洲地区最保守，甚至全球排名都数一数二。 Law Lawrence 第一次看你直播 August Looker 64离线状态。 Jason Plumpun 好似无网台是公开参建制。 Barry Chan 成班建制都是老千。 August Looker 64正常了。 哦，唔知你话咩正常了，成班建制都系老千，我觉得佢哋越嚟越唔使老千咯，即系摆到明呃你咧，有好多人咧都系因为习惯咗而接受咗嘅，亦都觉得系咁嘅咯，咁点啫？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澳门咧，我就睇到未来嘅香港，因为澳门人咧，佢譬如唔知你有冇澳门人啦，如果有啊，指正下咯，即系觉得澳门人咧已经去到一个滑牙嘅状态咧，滑牙到咧。即係就算佢唔會幫政府做一啲好衰嘅嘢呢，佢都可以咩都唔理嘅。即係尤其是呢，我觀察到呢，澳門嗰邊搞藝術嘅嘢係搞得好香港嘅。因為呢，政府俾到資源佢嘅時候呢，佢係可以唔理啲賭場，唔理嗰啲街邊嗰啲 signage， 唔理條路咁得。總之唔關自己事就唔理。咁但係呢，佢不失佢嘅專業呢，譬如搞一啲藝術表演啦，同埋某啲某啲局部嘅地方嗰啲例如啲保育啊咁嗰啲，佢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佢哋嗰種性格呢，就係總之唔關我事呢，我喺個安全網嗰度呢，我就政府又 provide 到一個好好嘅環境俾佢做一啲佢嘅專業呢，咁佢哋就可以做得好好嘅，就唔似得香港嘅。因為香港比澳門更加差嘅地方呢，就係、是佢係似乎政府係同啲市民呢就對住幹嘅，即係尤其是689啦，即係所有嘅無論資源層面，即係同埋嗰啲拉人啦，即係警察去執法嘅層面呢，佢都係選擇性呢係同一啲影響到佢政權出得好多聲嘅一啲群體，例如 Hidden Agenda 嗰啲 band 友啦，同埋例如一啲文化圈嘅朋友啦，佢哋嗰啲人上街，喂大佬真係不足為患啦，如果你對個治安嚟講係咪，但係佢拉得好狠嘅。但係嗰啲南亞仔呢有好少見到拉到人㗎喎。兼甲呢即係而家成日都唔發娛樂牌俾嗰啲 band 去請啲外國 band 返嚟 live 呢，喂咁嗰啲次次慶回歸嗰啲咁嘅集團落到嚟，佢根本就係做嘢，你派得錢俾佢，佢就係要有工作 visa 啦，但嗰啲完全冇喎，你又唔拉㗎喎。同埋好多運動員啦，我唔敢講佢有冇啦。即係啲同埋啲打齋嗰啲和尚呀，同埋做法事嗰啲呀，師姑和尚呀咁嗰啲宗教界嗰啲。喂，總之全部呢親建制嘅宗教團體呢一定冇事㗎喎。即係呢啲拉都唔會拉㗎。喂，咁所以你咪令到個社會同埋政府之間嘅關係咪瘋狂咁撕裂囉。咁但澳門你話佢獨裁，你話佢係中共嘅一個傀儡政府，咁呢完全唔會講錯嘅。但問題呢，由何厚華開始呢，佢根本就當佢 run 一個黑社會咋嘛。喂，啲僆有飯食嘅，身光頸靚嘅，我賺到錢就派埋俾你嘅，即係起碼就算唔係錢方面，咁嗰啲蟻民呢都覺得呢個特首呢就比較即係眷顧到我哋喎，即係發財立品喎，賺多咗呢都預謀我哋一份喎，即係一個心裏面嘅。因為澳門人有啲好窮，但有啲唔係好窮呢都好親政府嘅，原因就係、是、即係覺得個政府尊重返啲市民㗎嘛，即係可能亦都因為咁樣而諒解佢，喂共產黨梗係邪惡啦，俾佢攣住條頸，佢唔係咁做仲可以有咩，仲唔通同佢鬥過呀、啊。咁即係大家都多一重體諒到個政府係咩都做唔到，就唯有派錢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基本嘅唔同嘅呢個地方，同埋我好肯定呢香港人呢其實個質素呢大部分都唔會好似即係唔會差得過，即係唔會好得過澳門人。澳門人嘅質素唔係差，只不過佢哋慣咗俾極權統治啦，同埋佢哋相對呢就 因为葡国政府呢个能量太低嘅原因呢，政治能量、国际影响力太低嘅原因呢，就令到一早已经人心已经回归咗大陆㗎啦。咁完全你见唔到一啲反对派，成个立法会得一两个反对派，仲唔知仲有冇做緊添，咁唔知咩国昌呀。即係所来所去都系佢啦。咁所以澳门个问题呢，即系如果香港政府呢，即系唔系帮佢諗呀，即係佢能夠借鑑呢，就瘋狂咁派錢呢，我諗肯定有，即係譬如你講緊上街七一遊行有講緊有20萬啦，我諗包保一定冇咗5萬至10萬，即係我同你賭乜都得。因為其實好多人呢即係唔係太關心政治，但係都好不滿嘅政府，原因係政府真係太唔識做嘛，實在即係太過對著幹嘛，同埋太過偏袒大陸人嘛。咁澳門嘅情況有個好彩嘅地方啦，因為一早已經好多大陸人啦，因為澳門嘅非流動人口呢，唔係澳門嘅流動，唔係澳門嘅 resident， 即係已經係澳門人嘅人，同埋一個流動人口係50-50嘅喎，幾乎。我聽阿譚志強講㗎，即係話好多一啲流動人口呢都喺澳門做緊嘢，都係大陸人嚟嘅。咁我哋已經慣咗同大陸人相處呢，兼夾澳門嗰邊嘅大陸人呢就多數都嚟自珠海嗰邊啦，即係因為經濟嘅關係，就或者通婚嘅關係，就拱北關呢就一早已經好繁盛㗎，即係呢個通商，即係呢個通道。咁所以佢哋習慣同埋適應咗大陸人嘅。咁同埋落得去賭錢嗰啲亦都唔會周街屙屎嘅。咁我哋香港呢最近嗰啲硬食晒，真係唔知整蠱定係真係真心董建華益我哋啦。咁所以呢香港人點都唔能夠回歸咗之後呢人心回歸唔到呢，有以上我見到嗰幾樣嘢我咁樣分析啦。咁可能大家有啲真知灼見呢，就指正下我有冇講錯先，睇下有冇。 大班都有资深友，探长都有对头人，进界建制班支持者唔需要网台，佢哋有 CCTVBJSON 每个主持总有佢哋的 fans。沙林王小明坐火车，保重 Jason Plumpun 带姚庭话要来到澳门。M. Scritton 成我是澳门人，探长说的对，必为建制当然多老千，无赖泛民主派何尝没有。韦信和埃，香港同台湾距离越来越远，在各种意义上，知鬼游戏未来加十年，相信香港系既得财团同建制控制底下，真系无出路。人口又一路俾人洗牌，阴公公说花粒。香港 very chance 得哥尔摩正时候群，进界澳门冇民主都有粒糖。香港粒糖都冇 ,IP 局其实可以搞客商链俾人入来挑客机又好，吹客水都好。Keith Ho, hi, 探长。 Hello, Keith Ho, 你系咪何故啊，我想知。不过何故应该唔会听呢啲咁嘅节目㗎。因为呢网台人系好少会听返网台。就算听过都话自己冇听㗎，好得意。我见到我识啲朋友都系咁。嗱，有个澳门人呢，呢、這个系Miss 咩 Great Dancer， 哇你系咪真系跳舞噶，劲喎！即系你由你把口讲出我说得对呢，就真系即刻少人挑机嘅，我谂，因为几难得澳门人都话我讲得澳门啱啊。戴耀廷点样雷动澳门呢，我就想明白想知道啦。佢澳门都过唔到应该，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过唔过关噶。咁后来过到之后，我諗我会自己会唔会自大啲呢，你又冇上个报，你只係得人喺度吹下水咁样。咁所以呢过关嗰陣呢，我开住部机睇人哋点样带入房，諗住啊点冇事喎。即係证明呢九吹廿四呢不足为患嘅呢节目真係。其实阿 B 呢就啊你呢种讲法呢，阿 B 就话建制派多老千无赖。泛民主派何尝唔系，即系嗱，我试下理解下你点解咁讲啊？即系你觉得咪天下乌鸦咪一样黑咁样，即系美国又系有民主啊，点咪又系咁又系咁黑暗咁样？咁你讲呢啲实冇错嘅，亦都阿妈系女人咯，我觉得。咁我觉得你讲呢啲有咩意思咧？咁如果冇，如果何尝唔系， 何尝没有老千。咁我哋点，我为咗咩争取呀？咁点解入侵佢嗰啲都系变成老千呀？咁老千同老千之间都有分别㗎嘛，大佬。有啲就呃少少为生活，为供楼，为养仔女。有啲呢就呃你好多钱㗎，大佬。你嗰啲港珠澳大桥成千万喎，大佬。你嗰班人夹粉分都分到好多啦。呢啲系对住我哋干㗎嘛。咁嗰啲泛民嘅老千去做啲咩呀？咪少少利益囉，咪就係可能买到层平啲嘅楼囉，顶楼就呢啲㗎啦。即係可能识啲装修师傅又唔使钱帮佢整埋个厨房咁嗰啲囉。即係你唔可以一概而论，你讲一句咁样咩民主派何尝没有，我觉得你真係呢啲咪就係一般嗰啲建制派嘅人成日用埋呢啲咁嘅好蠢嘅藉口就喺度抹黑埋對方囉。我絕對覺得你講得啱，民主派都有啲仆街㗎，絕對有啦。咁啊馮檢基佢哋都古怪怪呀，咁你見到啊鄭家富又古怪怪呀。咁但係佢對個社會嘅傷害有幾大先，即係都唔係冇，但係你有即係唔會一條線一個懸崖咁跌落去分割㗎嘛。咁高低個差別都明顯㗎嘛，你要知道。即係我覺得你咁樣講呢，對於一啲呢盲目呢真港豬嚟講呢，佢哋个都会学你咁讲，即系根本就冇了解到根本嗰个分别喺边度，或者你了解，或者系专登咁讲，因为你好嬲泛民主派，或者好嬲泛民嗰啲人。咁但系你咪同热狗一样咯，热狗都成日都系咁讲噶，即系要追击民主党，因为佢入咗去中联办，入去做咩你又唔知道，佢真正出卖过你，你咪喺投票嗰个你咪睇到咯。咁如果佢投票嘅时候，唔啱你心水，你下次咪唔好选佢囉。佢而家都得到教训㗎。咁起码佢都唔係一啲特权分子喺度坤我哋掠我哋水㗎嘛，大佬。你点可以咁一刀切嘅啫。即係如果你有真知灼见，又希望你继续留言啦，框下都好啊，大佬。香港同台湾呢距离越来越远啦，当然係啦。台湾因为选总统选咗个民主民进党呢，咁当然更加远添啦。因为民进党相对系冇国民党咁卖台湾㗎嘛。即系台湾其实知道台湾多少少历史呢，台湾嘅原岛民同埋台湾嘅外来人根本就是两班本身已经起跑已经好唔同嘅群众。而家今时今日有机会原岛民同埋外来人是一人一票选一个总统出来，是很不简单的。即我觉得香港呢连阵味都闻不到。即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台湾的经济又不好啊。即是文青呢就对台湾非常多幻想的。但一般呢做生意的人呢就觉得台湾好不掂啊，国民党时候好一点啊这样。咁我呢啲咪就我成日讲擘大个口就是食的人咯。即经济就是你的人生所有的价值的时候，咁难怪个世界越来越邪恶越来越丑恶啦。当你擘大口就食嘅时候，个地球好快俾你食晒，而你又冇另外一啲价值观嘅时候。知鬼游戏。係啦，你都讲得啱啦。即係我觉得香港呢已经好似嗰啲蒙地卡罗咁地方呢，全部都外来人嚟嘅，全部都係有钱人嚟嘅。咁穷鬼呢就拥晒啲山区呀，好远嘅城镇嗰个住。咁我覺得人哋呢個國家咁大呢，全個國家都係行使同一嘅法律，有同一嘅治安嘅，即係個公安或者嗰個秩序都係統一㗎嘛，幾乎即係基本上即係治安有啲地方窮啲差啲又唔奇嘅。咁但係大家都係 under 同一個法律保障嘅底下呢，其實你個國家大，你啲人流動係冇問題嘅，我覺得你住唔起咪走啦，係咪先。但香港你又唔可以咁講㗎嘛，因為香港我哋不嬲奉行緊嘅法例，我哋唔可以喺返我哋同樣呢個建制底下生活嘅時候。咁你叫啲人返大陸咩大灣區呀，你白痴呀。喂，返到去即係咩都會發生嘅時候，你香港，我喺香港出世，我原本香港嘅福利去享用香港醫院，有香港人嘅特別嘅保障，例如英聯邦嘅醫生啦，我覺得呢啲非常難得嘅。咁你叫一個大灣，咁你點樣保障到呢啲嘢？咁你有咩資格叫人哋走啊？不知所謂。 Barry 就话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恐怖啊，恐怖艾滋病啊，简直。Barry 又未开个 file， 应该系嘅。即系其实我最高危嘅时候咧，就应该系 D 100同埋城寨啊 ，D 100高危啲，因为 D 100多人听啲啊，嗰阵时。而家就城寨应该都多人听过 D 100噶，我谂。啊，小明你真系要保重啊！咩事入医院先？哇，今日都几踊跃喎，定系我读得慢咧？定系我消化得慢咧？对大家嘅留言， 知鬼游戏未来加十年，相信香港系记得财团同建制控制底下，真系无出路。人口有一六， 哦，读到进阶嗰度， 进阶澳门冇民主都有粒糖。香港粒糖都冇 ，IP 都其实可以搞客相恋，俾人入来挑客机又好，吹客水都好。Keep high 探长 ，Very Chan 小明保重。Leading 当居说，澳门政府系会保护自己人，例如一间公司请咗一个外来人来打工，就要请翻一个澳门本地人。Soon we trail 老千，其实只要查翻四。五月立法会投票记录，民主党同公民党一鸠样讲一套做一套 ，FB 屌到好行啊 ！Like 投票同建制一样 ，Very Chan 未便利 file， 清泉湾仔扮孟拉尔会议人组，今日十点已开工，又系差佬唔理，唉 ，Windy 乱好灰，好无奈。虽然继续准时上街，但无力感好重，不过唔会放弃。Jason Plum Plum 而家公民党在议会表现越来越差 ，Keep High 唔系 唔系乜嘢？我觉得民主派咧，泛民咧，你系绝对可以用票债票偿嚟惩戒佢嘅，但系建制派就唔得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自动放弃对泛民嘅监察咧，咁你其实某程度系逼佢哋去建制嘅原因就系、是。你个社会越唔关心时事嘅时候，你越冇人鞭挞佢嘅时候咧，佢咪做埋啲建制嘅嘢先生存到咯，就咁简单啫嘛。因为佢嘅票源已经唔喺你度咯，咁佢咪即系其中一条出路啊！我唔系话啱啊，即系佢好自然咧，你要将一啲原本系好天真追求民主嘅政客，而去到一个极地嘅时候，为咗生存，佢咪做埋对家人咯。即系如果大家都唔即係咁冷淡嘅时候呢，咁呢样嘢必定会继续发生㗎喎。啊 ,Chan Chan 就有嘢讲喎。咁我好希望呢澳门嗰位朋友加入喎。 Chan Chan, 我都系澳门人。 哦，你都澳门人啊。 其实澳门人都会不满，不过就系因为生活相对稳定，未到香港咁水深火热。Alan Chan 数据冇得卡，不如睇下泛民同建制投咗咩票。做个统计就知道，小明坐火车 GHX Crab 唔明白点解投建制。香港人、中国人只不过系只求温饱，有瓦遮头劣质生物。香港人三个字抵死。Albert 也我有啲朋友都系民战联，但佢咁地女系投长毛票。 咁得意。 Lamfield 又或者葡萄牙管治澳门冇英国之于香港咁重要。所以澳门冇敢反敢回归中国，交管冇辛苦，进界探长已过唔到海关嚟做努力记目标 ，Lawrence 古怪嘅都系被人捉到痛脚。 嗯，系啊，冇错。哇，终于 Siri 罢工啦！一读到 Siri 咧，佢就唔读喎。再试一次先。系、哦，一样有呢个问题、哦，但系相对又喺 Chrome 嗰边少、哦。咁 Sharon 就話 Albert Yao 你朋友係咪卧底嚟㗎咁樣，我唔知你講咩呢，係咪我 miss 咗你有啲嘢呢。 Soon we trail, 探博話澳門回歸嗰陣共產黨掃走咗黑社會，治安係改善， 所以社会冇反共得咁紧要。 嗯， 做澳门有一样好过香港，啲车会让人香港在无红绿灯的地方想过马路，难过登天。What is zero now tolerance？ 有痛脚先而控制。 嗯， 全面 trial。探博系讲谭志强，唔系单假探长。Tolerance 需十日 ，tolerance 需照记。Can't blame hello 探长。 Hello。我唔明白你讲咩单打探长，唔知你讲乜。同埋 ,Hi Lawrence 你第一次听 ,Live 定係你直头九吹廿四第一次听呢，我想知道。我 Ken 啱先嚟喎，我又 Ken Learn 点，哎呀 ,Solon 好闷啊，喂，等緊 Ken Learn 出嚟喎，招呼下佢喎。係咪 Ken Learn 其实冇，其实你冇留言定係你继续有听呢？咁当然希望你继续听啦。 Jason Plumpton 根本而家低下层为稳食，唔会鬼闲理政治，中产就諗住稳够就移民走人。Jojo， 澳门未回归前，葡国佬根本无心管治，好 Q 乱，99年后反而治安好咗，所以一般市民对大陆无感翻感，唔似香港。B 我当然泛民既扑街比建制既扑街少好多。开向建制是摆明战，但香港班后生争快民是有原因，因为他们极其虚伪，每四年就到时都后扮企在我们那边，呃我们焗住归边比选票，他们入到去原来都是与虎谋皮。 Barry Chan 不是陈启礼在美国杀了江南，美国逼老蒋开放民主化，现在仲未有民选总统啦。小明坐火车做手术， Algodier 听到大妈区都头痛。 Sharon M193 watching now。 Lil 艺台湾经济不好，但有生活有制度，香港经济好但无制度无生活，而乡人亦不见得可以享受到经济好的生活保障咯，生活毫无公义，住无片瓦可依，老无分文可使，死无葬身之地，呢啲咪而家嘅香港二等公民写照咯。Keith Hong， 我唔系网台主持人。Jason Plumpton， 如果票制票上只有投建制， 咁都系你嘅选择嚟嘅，投建制。咁呢啲啊，即系招土政策啦。咁点都有嘅拥护嘅呢啲，即系我觉得招土政策啊，或者宁愿投民建联咧，呢啲对香港伤害仲大过港珠。咁所以如果仲系讲呢啲投建制啦，或者即系总之讲反话而又真系做得出嗰啲人咧，即系你嘅伤害真系仲大过港珠蛇仔饼种咯。即系呢个我对你嘅 comment 咯。如果你系嘅话，咁希望你得把口啦。嗱，得把口都有好处嘅，就都叫做恐吓泛民系咪可以？恐吓到佢咪好咯，但你咁样恐吓唔到佢嘅，我相信，因为佢已经当咗你系对家噶啦。咁我觉得你真系要嗱，譬如个个好似阿广咁咧，真系兜一兜面走去揾佢倾啊，又或者得闲公开一下民主派或者又是公民党同埋民主党嘅人嗰个投票记录啦，唔该。因为咧，我都见到有啲投票记录系好离谱嘅，好多人都咁，即系你要将佢一个好懦嘅一面，甚至乎。佢可能覺得自己投嗰個票呢係冇錯嘅，即係佢意識唔到佢自己投嗰個票即係同建制派一樣嘅時候係佢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嘅。譬如莫乃光，我有一次捉到佢痛腳，就係佢唔知我唔記得咩事啦，嗰陣時因為 IT 界就係為咗保護佢自己嘅業界而犧牲咗全港嘅利益，嗰次我唔記得咗係乜。即係咁呢啲我就自然會見到有人去聲討佢嘅。咁佢如果佢真係識得計數嘅話呢，咁又或者喺佢選舉前拎返呢啲痛腳出嚟俾壓力佢呢，我覺得對大家都有利益嘅，就唔係話喺度話只要投建制即係生個叉燒個生你咁樣，即係阿媽同個仔講，個仔係唔會孝順咗嘅。 是同今日杨岳桥讨论郑松泰提出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选管会电脑失窃令300多万选民资料外泄事件的发言讲得好好啊。 嗯， 是同泛民今次咬住啊顶棚689都表现了企。Lil 艺六几年澳门经历暴动后已被大陆赤化， 之后图葡牙政府影响力亦大失。Jason Plumpton 泛民虽然讲得好好，但投咩票先系关键。 嗯、 Lawrence 一直都系翻工至听。傻人王咩啊？讲我咩啊 ？Bat 三啊九十五讲政治好闷。 哦，唔系呢啲其实唔系政治嚟噶，民生嚟噶呢啲。大家认唔认同我讲嘅系民生先？喂，阿苏伦，我唔系讲你，我睇见到阿 Ken 啫，我话你个 buddy Ken 亮入咗嚟，咁点睇真啲唔系 Ken 亮？咁所以咪讲一讲你咯，可能如梦初醒系咪先？阿 Lawrence 喺 Stage Two 开始听啊 ，Stage Two 开始睇啊 ，Stage Two Radio 咧，如果你都有听，你就多谢你，因为嗰阵时咧三位数嘅听众已经好成功噶啦，嗰、那个节目。都是天外有天可以做到三位数，其他的节目都是两位数的阴功，少了不交关。 Kent Lam 不用说到什么政治感源，只是讲嘢和写字都大陆化，什么吸管、放空、什么控、吃货、用残体字等等呢，指大陆用语，成日都出自香港本土人的口，真系至今代落， 冇错。 Ms. Christian 苏满其吹本身就系有钱仔，好多用钱搞得掂就会用钱搞掂，所以虽然话派钱唔系恒常措施，都到依家都仲派咯。Kent Lim 系我唔系 Kent Leung， 是 唐 同意探长。焦土真系对香港伤害更深。Sharon M. Albert Yard 玩民战联朋友头长毛，所以我问系咪我 哋？我明白。长毛，大家如果打长毛啦，以后打翻墙嘅墙啦，即系捧一幅墙嘅墙啦，或者吉墙嘅墙都得嘅。 Lil 魏射自己龙门仲扑街过唔识踢波又落场咯，你要自我放弃，但唔该唔好累自己队友咯，兄台。Hockey Kid 口讲投建制仲可以，手投埋建制简直同自杀冇分别。Jason Plumpton 亚投降，民主党投赞成票。Lil 魏莫赖妈撑创科局，但要谂下佢系为自己界别立场而撑。 系啊，冇错。 Lawrence Statue 个 Apps 好靓。Jason Plumpton 一系投白票，都唔好再含泪啦。 嗯，喂 ，Lawrence， 你真系第一个喺呢度出现嘅咁识嘢，竟然话识得。Stage Two 个 app， 真系我谂呢度有百几人咧，我谂即系得你一个知道有个 Stage Two 嘅 app 啫，即系我无谓喺度自吹自擂，喺度讲太多啦，唉，因为话晒都过去啦呢啲嘢，咁帮我写 app 嗰位朋友都变咗热狗啦，阴公。一系投白票，唔好再含泪。不过上次选举呢，即係啱啱应届嘅选举呢，就真係好湿滞，即係譬如有啲青年新政啊嗰啲粉人呢，即係同埋呢个郑松泰咁呢啲呢，即係佢喺选举嗰个策略呢係真係 hit 到一班同佢同辈嘅人嘅。咁点入到立法会去混吉嗰下嘢真係。我唔知真係系咪有计划啦，因为佢真係应付唔到呢个 job 呢，真係好令人失望啊。咁所以呢，淨係嗰次已经令到好多盲目嘅香港人呢，甚至乎有啲未必有立场嘅香港人呢，又甚至乎有啲真心交相信咗咩叫本土啊，即係本土冇问题嘅，即係嗰班係我都觉得佢即係背后推佢出嚟嗰班呢就一定係老千嚟嘅。即係你俾呢班人搞到呢，整个选举是没有一个信任，即是那些人讲的东西大家都预了去讲大话，大家都预了去交屈啊，都预了去做不到啊，甚至乎刘小丽现在很多人说他没有捐钱啊，咁当然有些人就说他有捐钱啊，咁是长毛那一代呢，即是长毛那种人呢，那种政客呢，他就真的讲出了一道之外呢，有很多都是很顾身世啦，即是范国威我未见过他甩大，即是有啲咩唔對路啊！即係新一批，譬如就算乳鴿咧，佢哋都冇咁曖昧嘅。咁我覺得 ，even 有呢啲咁實幹，即係飯哥入唔到啊，仲慘啦，俾個冚家富啊仆街搞到入唔到。咁雖然佢入唔到立法會，但係 你而家见到佢做緊嘅嘢呢，你都係值得赞赏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就说服下身边有啲人唔想投票嗰啲人呢，真係唔好放弃囉。我觉得投票已经係一种最石身最冇成本嘅一个社会抗争嚟。即係我觉得如果大家啲朋友太过顽劣呢，即係成日都觉得哎呀政治好喇咋嘢，最憎政治啦。咁我又要引用返长毛嗰句呢，咁你敏屎有个喇咋啦，你好容易揩到个手喎，仲要唔止敏一下㗎喎，牺牲好大㗎喎，咁你不如唔好敏屎一笨，係咪先。咁所以呢有啲顽劣嘅朋友呢，例如话投建制派好过投啲民主派啦，扑街嚟㗎，点解投票咪一样，即係起码头先有个朋友讲啱啦。即係起碼立法會追擊的 689， 佢哋都起碼立場鮮明啦，喺六四嗰啲提出六四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動議又唔記得咗添，同埋反對特首致謝動議呢啲各樣，其實大部分香港人身即係嗰一邊嘅議案，起碼佢哋都企得好硬啦，即係當然投票最實際啦。咁起碼即係你要同呢啲人解釋返，即係我哋真係一定抗爭，一定要繼續抗爭。即係如果投票率高，可惜今屆有啲瑕疵，同埋有啲直頭唔係瑕疵，係有個災難。希望下一屆唔投票嘅人，或者冇咩立場嘅人，甚至乎有啲親戚呢，佢都係話俾我聽去投咗民建聯。我真係想死。即係佢因為佢嘅業界，佢嗰個行業係好多拉票嘅人，咁令到佢投咗民建聯。咁我一次同佢食飯囉，即係同佢講返，佢下咪咁衰呀，真係即係佢係應酬緊我㗎，即係下次我相信佢都係會投嘅。咁我希望下次呢臨投票又要食餐飯，因為上次講呢，哎呀你早啲同我講嘛，只要投民建聯添咁樣。嗱，即係呢個就好好睇下啲大人呢係咪真係講一套做一套啦。因為佢上次講到明啊，你早啲講啊，我唔投佢咁樣。咁所以呢呢啲雖然係一票半票或者兩票三票，咁但係我覺得大家最低成本嘅抗爭呢，就係投票同埋去游說一啲游離派，同埋講出一個社會嘅真相俾佢聽，相對真相啦，有啲好極嘅真相我都唔夠膽講，我都掌握得到。咁嗰啲阿媽係女人嘅真相呢，即係希望大家同你身邊嘅朋友呢分享一下啦。即係我亦都會同我屋企人即係抽水嘅方法呢借嚟發揮，就令到大家有個 concept 囉。我呢個都成功嘅，即係喺我自己屋企人嗰度。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放棄呀，真係。同埋唔好講埋啲啊生舊叉燒過生你嗰啲廢話啦，希望。係啦 ,Sharon 話白票同投建制冇分別，喺鐘擺效應底下呢就真係冇分別嘅。咩叫鐘擺效應呢？就係當你大家旗鼓相當嘅時候呢，个饼就系得咁多块噶啦，咁既然有一块饼放弃咗，唔食嘅话咧，咁佢都会跌落去比较多嗰边嗰个数嗰度计法嘅，即系个条数都一样嘅。咁所以咧，投白票或者投建制咧，系有情况底下系绝对啱嘅咁样。当然，如果调转嘅话，当泛民系占大多数嘅时候咧，咁咪跌返落泛民嗰度囉。咁所以呢個好中性嘅。咁但係而家嘅現狀呢，投白票同投建制冇分別嘅，事實上真係。即係我又要借嚟發揮啦。即係我呢 ,1992 年呢已經係 cash 嘅 member。cash 係咩呢？係作曲及填詞家協會嘅 member 啦。咁好多人聽到 cash 呢就即刻屌老尾㗎啦。原因呢就開鋪貼嗰啲呢就收佢錢就已經硬硬咁樣。但其實好簡單，你唔想俾佢收錢，你唔播歌咪得囉。咁你真係借咗人哋首歌嚟令到你好生意咗㗎嘛，可能又或者令到你聽住歌做嘢開心啲，都係一個 benefit 嚟㗎嘛。咁攞咗人哋嘅 benefit， 但係作歌啲人就係靠呢啲版税去維生㗎嘛，有好大部分都係。咁呢個就係利益之爭啦。咁如果你要好自私地攞咗人啲利益，但係又唔分返俾人嘅話呢，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啦。咁我唔直接話你邊個啱邊個錯啦。咁我係呢、這個我係呢個會嘅會員，我以前呢做廣告歌嘅時候呢，咁年年都有錢分嘅，即係分返個版税，例如電視台播過馬拉又播過呢個廣告，總之全部都有 count 嘅。咁直至到呢 華人接掌咗主席之後呢，即係開大鬼佬嘅時候好均真嘅，佢可以捉到啲電視台呢，真係交個 playlist 俾佢，每日播嗰啲咩呢，就要同佢交代。特鬼佬對無線呢係無線係好就範㗎。咁後來換咗華人做主席或者基本嘅成員之後呢，就事情就變咗啦。咁變成點呢，就係呢佢喺一年裏面就抽52日出嚟，就並唔代表每個禮拜抽一次，係 random 咁樣抽，可能一個月抽4次都唔定。咁呢就40次都唔定。咁呢用呢個 figure 嚟到去處理呢啲版税嘅問題，即係話呢佢以抽樣平均7日就抽一次樣。咁嗰7日裏面呢，如果7日都有播你首歌，而嗰日唔係，如果得一日播你嗰首歌，你咁啱係嗰日抽中樣呢，咁你咪等於有7日嘅播放率嘅錢囉，係咪？咁假如呢你咁啱佢7日抽一次，6日都有，但第7日冇，咁你即係變咗零囉。嗱，呢個就亦都係另外一個鐘擺效應啦。咁當有啲人好多產嘅，咁你多產當然多啲錢啦，係咪？咁但係當你多錢嘅時候呢，你係當啲對一啲好少產量嘅人係好唔公平㗎嘛。好少產量嘅可能你搵你做廣告歌嗰個客戶，佢唔係成日都係落到廣告嘅。假若佢係淨係星期日先出，淨係星期六 prime time 先出一次嘅。咁你如果係咁樣出廣告嘅話，咁你抽到你樣嘅 figure 呢，就一定係少過你每出一次而計你一個 count 嗰個 figure 嘅。咁如此類推呢，咁我就係因為咁樣呢，我收入就收少咗好多啦，曾經。咁呢個就係頭先嗰個鐘擺效應係一樣啦。即係當你絕大部分好多產嘅作家嘅時候呢，你喺一個係冇意見冇左右立場，即係冇坑你或者坑咗你冇計到呢個數目嘅時候呢，咁多產嘅朋友一定係佔絕對嘅優勢嘅。因為你係 random 咁樣抽，你亦都係未必係平均咁樣抽，只不過係呢你為咗慳成本呢而將嗰個即係抽返你嗰個 playlist 嗰、那個個 sample size 呢就分薄咗而再乘返大個錢。咁所以呢，因為呢條算式底下呢，絕對係有利於呢嗰個有優勢嗰啲人嘅。咁所以呢，我有一年定兩年呢，我係做過幾首廣告歌呢，但係個收入呢係少過以即係同，因為我年年都係咁上下嘅，以前因為每年都係得四五首歌嘅生意嘅啫。咁明顯係 drop 咗好多喎。咁兼夾呢，有好多媒體佢係冇計到喎，就淨係計最主流嘅媒體。咁最主流嘅媒體係嗰啲廣告費咁貴，咁一定係會係嗰幾個人做呢啲廣告㗎嘛。咁於是乎呢，就將嗰啲好少媒體嗰嚿餅呢，佢嗰個錢呢又計埋落去嗰啲大部分嘅人嗰度。咁所以我覺得係極唔公平嘅呢樣嘢。咁所以呢，提醒返大家呢，就即係喺建制係強勢嘅時候投白票，即係等於投返建制，即係個道理就喺呢度。係咪好沉啊，咁少嘢講咁耐。咩咁懷舊 feel， 點解呢？HK 呢咩事咁懷舊 feel 啊？我唔明你講乜喎。Sharon 就話Vincent agree with Sharon 咁嘅意思係咪？ 揾心望 Sharon 嘅 agree， Jason 偏偏不投建制，不投白票，唔通投熱狗咩？邊個亞投降？公民黨也投棄權票。Waldian， 你個 stage 接底行 flash。現在 iPhone 聽唔到，係可惜子。Joel Chanton has it to do this stage。Jodel， 文字依個比喻真係一流。Sharon 啱支持范國威冇嘢抗拒大陸化。范國威真係勤力得好交關。Range Supreme 鄭家富又點撲街？乜民主唔係一人一票選出嚟咩？Joe Chan's Weijun has nothing to say after 22/7 Tune Wim Chow 領展出席民主黨黨慶，就算唔係名堆名槍收買，都係捐錢俾佢保持友好關係。另外高鐵站交俾大陸管係由陶謹申幫政府放風提出嚟，依家失憶辦政二少胡漢清記地底歸中國論。 即系点啊？即系讲陶谨申系由佢放风提出嚟啊！我唔知系咪真嘅呢啲，即系可能系真嘅。咁呢啲咪要你监察佢咯。即系老实讲，当下届选嘅时候咧，你提出翻呢啲嘢咧，高调咁样用你嘅能力咧，甚至乎你揾其他嘅对手，因为其实泛民里面都有好多竞争者嘅。咁你唔该，你就将呢啲咁嘅理据咧讲翻出嚟，就整走阿陶谨申啦。即系民主就系咁嘅。咁你有人 challenge 咗咧，乜郑家富点解扑街咧？乜民主唔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咩？咁嗱呢个咧，其实虽然一人一票，但系策略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我觉得呢两样嘢都啱嘅。第一就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啦。第二就系如果你个策略上咧，边个胜算大啲咧？喺而家咁 critical 嘅情况里面咧，即系话喺立法会里面，民主派同埋建制派之间个分歧咁个分野咁大嘅时候咧，咁如果你民主派多一票喺里面发挥到嘅作用咧，就好过你互相抵消翻一啲民主嘅力量啦。我认为系咁啦。咁当然你讲你个人一票，亦都系有你嘅道理嘅。咁呢个都系取舍嘅问题啫。但我唔满意佢咧，就因为呢条扑街咧，佢但上次选输咗之后咧，佢一路都话唔选嘅，系入咗系咪后来系郑大班嗰个台？唔知咩原因，唔知有啲咩背后，嗱呢啲唔知又唔值得讲嘅，系无端忽然间就话选翻，系心不甘情不愿出到嚟弃选，咁我觉得系有啲诡异啫，即系并唔系话佢唔可以咁做，因为嗰班老嘢咧，佢哋赚钱嘅方法系好得意，我讲你都未必信嘅，咁当然有啲人信我讲啦，因为佢真系走去求证啊嘛，咁但系多数人都唔会求证嘅时候，咪当我喺度抹黑嗰啲老嘢咯，即系所有都你听过就算，你未听过咧，咁我都唔讲啦。即系关于嗰班人， Jason Plum 原泛民已经缩晒做埋奶粉，根本投边都冇所谓。罗 Lawrence 见到而家啲建制派频频出错，就知道我哋房嘅俾到压力班奴才。Sharon M 郑家富走出嚟街票，真系扑街到无伦，佢一定系有痛脚俾大陆捉住。Lil 魏你要屌泛民，都要投咗佢哋先屌得大声咯，票都唔投有乜资格屌人？你睇建制派都唔捏理你感受，就知佢哋睇死你唔会投俾佢，所以根本唔重视黄丝意见啦。史唐同意阿广 ，Jason Plumpton 就系投咗俾关键的一席。B 话泛民之中朱海迪佢哋比较有诚意，真心做嘢。史唐泛民已经做晒奶粉呢个结论系咪讲得太早？ 做奶粉系咩意思啊？即系。是咪林郑嘅粉啊？是咪咁嘅意思啊？乜唔系做咗薯粉咩？我记忆中好似做薯粉嘅，不过算啦，嗰啲假选举讲嚟都嘥电啦，真系。哦，揿错咗添，喂，姚丽东。 Jason Plum 去完珠海，定又同乡绅食饭。之前又话有生命威胁，呢度危关键一直有白事投唔到票，情有可原、哦。五叶系白事都有得改 ，Booking offer。Range Supreme 郑家富走出嚟街票，讲出嚟都安狗。D 票如果系咖喱饭，一早摆喺屋企收起晒佢，咁咪唔使俾人介。韦神王 Jason Plum 判咁咪好彩咯。如果你投咗周浩鼎，而家应该要用斧头劈紧大髀，兼被全港耻笑紧。Sharon M 投边个好有所谓，起码你偷泛民会尝试弹劾689，赞成调查元帅，但建制一定投反对票，乜都俾政府过关，诸如此类例子太多，不能尽录。Jason Plum 配完关键一直唔止呢次。 哦，你自己都有讨论啊，因为咧我啲听众系好高质嘅，即系自己都已经即系绝对，因为我知道你听好多唔同网台咧，咁我觉得即系由你哋去判断就更加好。 呢个真片解论尽猛丁歌，简直系郭博士好人好事嘅翻版 Q， 特别系女拍档嘅质地、声线同反应更加离奇地相似。Jason 片片郭博士好多粗口 ，Tune Win Trail 有白氏冇出席投票，跟手出席大和解饭局。之后用多次白氏做藉口 ，Sharon Ann 郭博士即系边位？早唱郭博士 is a PK， 搵 someone 你听网点先知有郭博士节目，好好笑。Sharon Ann 话投边个都一样，其实系一种自我放弃。Jason Plum Plum 由胡志伟提出大和解，已经觉得有诡异。Jason Plum Plum 郭博士同郁文好 friend。Huckley 郭博士都是孟达娇可以善刀的小中市唐郑家富是又选又不选感 Lost Minute 又走出来划选当日连李慧玲吴志森都狂闹他 Sharon Ann 奶奶妈777 哦是啊喂这么好笑的郭博士是什么 郭博士是什么郭佩云郭佩凡不是应该哪个来的呢听完你这么说我都想听回集啊，仲有网点都有讲过佢个节目㗎喎。我觉得而家呢就真係真真正正体验到呢即係我成日都话有啲网台嘅主持呢自己出嚟搞之后扑晒街嘅。咁好彩佢都硬正继续做因为我见到有啲都放弃咗㗎因为网台本身有个效应呢就係你估唔到点解有人会听你㗎嘛。咁你长期咁就以为自己好受欢迎啦。咁我都听过一个网台嘅大妈呢就成日都咁讲嘅冇咗咩网台你咩都唔系咁样嘩几有霸气。咁有啲人呢真係俾佢讲中事实上佢讲嘢又唔错晒嘅但我觉得其实几有霸气嘅咁讲。冇咗网台我个网台你咩都唔系你仲同我巴緊咁嗰啲嘢呢好劲。Jason 有咩胡志伟是啊我觉得胡志伟就嗱，即是我觉得民主派嗰啲呢即是就是被立法会呢个雀笼呢驯养到呢即是变得同戆鸠佬即是我觉得佢未必是鬼我觉得佢是天真啫即是佢哋仲系个心里面就系马丁路德金啊金地啊嗰啲朗朗上口就系争取民主就系呢啲就系佢偶像。喂但是今日你就对住共产党你记住。即共产党咩都夠胆咩都做得出亦都违反人性嘅或者好荒谬嘅任何嘢都会发生嘅时候你仲喺度幻想緊你哋以前嗰啲民主嘅偶像美国啊欧洲啊即係点样即係华里沙啊即係我觉得你唔好咁天真啦即係嗰啲係唔同即係根本係唔同嘅动物嚟嘅嗰啲民族系。咁你仲系用返嗰啲相对文明嘅一啲社会去抗争嘅方法即係你不如索性话自己唔夠胆同佢抗嗰个啦唔敢同佢抗你就唔好赚呢啲钱啦你就走去立法会你喺立法会其实就断咗好多人米路嘅即係如果你做反对派嘅话即係有冇一个方法又可以唔断嗰啲老千米路而你又可以为民请命你又可以令到泛民俾掌声即係俾一啲市民俾掌声你嘅呢根本就冇可能立法会就一个地方就係你代表一啲好鹌鹑嘅市民唔敢去自己做嘢嘅市民你帮咗佢因为你嘅公权力而去同嗰啲恶势力同嗰啲老千说不或者炒我老千嘅个如意算盘㗎嘛。咁如果你唔係大家即係万众一心咁样走去投票咁为咗咩呀咪就係为咗你要有呢个勇气去承担囉。啊周段言我唔系唔读你啊因为去到你嗰度又罢工喎。 朱海迪今晚 live 讲咗佢版本嘅乡绅食饭笑笑张相不过我未听 Jojo, 今届选举我份令帮手拉票郑家富嗰班选举团队根本唔系想赢中午后全程玩电话个牌都冇举过咁都叫想赢你出得来选都系为求赢者当日在场的人有眼睇都知乜事 Kent Lamb 不如讲下班老嘢点搵水 Range Supreme 讲鬼，珠海迪米仲鬼话人太多小农 DNA 太中意听口号，但唔系睇佢做过 D 乜 Joe 做。如果郑家富全力去选，我觉得冇问加波，但系佢敢去入选，唔系戒票都唔知点解释。市堂上次杨岳娇因为婆婆嘅白事无投票，但系嗰次系内会，冇法律效力，依家响大会先要认真。所以唔好人云亦云。Renault 佢系网台大妈，卡文， 费事答你啊，系咯，即系嗱，我觉得应该有朋友咧去矫正一下，即系未必系矫正嘅，讲出个事实。咁我觉得咧，有几个人咧，我好对好就十分信任，即系我系唔会觉得佢系出卖我哋嘅，例如朱海迪啦。嗱，即系你唔好同我问我。问我啲细节，因为我真系掌握唔到。咁但有时一个人嘅直觉咧，同埋之前以往做过啲乜咧，你有眼睇到嘅。即系假如佢有啲行差踏错，如果又系事实嘅话咧，作为佢嘅选民，你应该去鞭挞佢咯。真系，即系我觉得你以偏概全地捉佢一啲沙石出嚟，系有鞭挞作用嘅，但系就唔应该、即系人云亦云咯。我觉得呢个都几大件事，有时都要检讨翻自己嘅。因为你有时喺度屌鸠建制派咧，都系人云亦云噶嘛。有时，但系问题多数冇错啊嘛。最惨就系、是、多数即系屌亲建制派，你只系势力咗噶咋，你系唔会大力咗啊。但系你对住自己人都系当然要提出啦。即系正如譬如你话朱海迪，佢真系出卖过我哋嘅，有真凭实据嘅。我觉得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我一定会大声过你咯。咁但系暂时我都。未有啲好確實嘅信息俾我知道佢，即係我覺得盲撐都係一個悲劇嚟嘅。咁我覺得有啲朋友呢，即係撩返一啲即係一啲大家認為佢係好正義嘅嘢出嚟，即係我何嘗唔係呢種人啦。即係我見到有啲網台嘅巨匠呢，佢背後係咁樣，我都會出聲嘅。所以大家幫手證實一下。喂，而家几点啊？喂，过晒钟咯。 Jojo， 如果郑家富全力去选，我觉得冇问加波，但系 我呢个读咗咯， 唔系戒票都唔知点噶。 啊，读到阿 Mike 呢度，我谂都差唔多啦。今日又系讲唔到我想讲嘅嘢，因为其实有时大家嗰啲留言咧已经足以做到个节目噶啦。我觉得越来越似潘少聪啦，因为潘少聪唔使自己揾鬼故噶啦，已经。 Mike Wong 对共产党自己要够卑鄙先可同佢对决。Jack Musick MB 邓无色 Sharon M 郭博士郭兆明蒙古荣誉领事2012选举前活跃于香港人网，曾举办印度电影活动，之后曾在人网主持节目。World June 数码港单嘢系指数码港有公用空间低价租俾阿志公事，让啲人唔会插数码港其他地变咗豪宅贝沙湾。Jason Plumpton 公民党有几个为咗去党献票都唔投失踪。Tune Wim Chow THX 史堂知多咗，对杨岳桥有做义务律师 and 帮唔同党嘅张超雄拉票。未失信心 ，Sharon M Jojo 系戒票 ，P K 负利用街坊仲记得佢戒走一部分票，目的即达。嗰啲票系民主派嘅票，佢唔系忽然话选的话，呢啲票多数流向范国威，因为佢哋以前同出一员，所以系戒。 系咯，即系呢个系经过好多唔同人、唔同角度、唔同证人去讲嘅。即系佢仲唔系扑街咩？即系虽然就话一人一票，咁但系佢系有策略性地令到民主派少咗一票噶嘛。咁所以系咪扑街唔街产先呢啲？咁背后拱佢出嚟嗰个更加扑街添啦。大家都知边个啦，唔使多讲。咁有个人就好良好嘅，觉得佢只系有痛脚啫。咁我并唔系咁睇咯。 可能有痛脚嗰个消息嘅，你又有真凭实据都唔定。我都希望听一听。 Alan Trump 唔投票嘅人 ，Alan Trump 今年特别多。韦信黄珠海的同乡头食饭，夹埋横州丹克一齐出，再睇埋系乜嘢传媒出，摆明都知乜事啦。有时真系好佩服香港被共产党搞到咁污糟邋遢，但啲人思想仲可以咁天真。Knapple 郭博士咪郭兆明咯。人网末期是 sponsor 过啲节目，上过老萧节目，吹到自己好劲，感觉神棍一个。Sharon Lang 邓模式 ，Thanks， 我睇下佢有咩好听先。 哇，咁如果佢系同大声公系好夹嘅话，都恭喜佢啦，即系大展拳脚啦。因为我都唔想啲曾经系朋友嘅人扑街噶嘛，即系除非有啲人，即系其实我有啲。有啲偏袒嘅，真係即係我對啲仆街係包容過對啲好假嘅人嘅，因為我覺得呢假嘅人呢對人嘅感情傷害仲大過一個仆街，因為有啲人擺明一個仆街呢，佢偶有講出一啲真正嘅道理呢，你都會信佢嗰個道理背後佢係真嘅經歷體驗啦。咁但有啲呃人感情嗰啲呢，仲仆街嘅原因呢，就係佢滿口都係嗰啲好好聽大家都贊成佢嘅說話，但係九浅一心地有一嘢，因为赖以你嘅信赖而佢係出卖咗你嘅其他利益嘅时候，咁我觉得我仲难容忍囉。OK， 好啦，差唔多啦。原本我今日呢就想讲下我隻猫嘅。 佢有痛脚被大陆捉住，係我嘅估计咋、 哦、 当然收咗钱亦有可能。 哦，明白。喂，其实呢我讲下我隻猫啦，我隻猫呢好，即係我因为养过好多隻猫㗎，即係我养咗五隻猫啦，连埋一啲好短命好快就走咗嘅猫就七隻。咁呢啲细猫仔呢，即係、除咗好玩之外呢，你用观察咗好多嘢嘅。因为而家新嚟呢只猫咧，佢好聪明啊！即系好短时间，由零至一咧，系好短时间发生晒，即系有好多技巧佢唔明明唔识嘅，但系好快就即刻 pick up 到。就喺呢24小时里面，我见到佢有我以前有其他猫要学好耐先识佢，好快已经识咗啦。例如你反转佢点样逃脱咧？咁系咁拧条腰，佢可以反到身噶嘛？咁啲 B B 猫系唔识呢样嘢噶嘛？咁佢又唔識，至到我喺咁領完咗幾嘢佢已經識咗啦。例如爬嘢啦，例如用個身體去就某啲動作啊。例如佢啲你睇下啲眼同埋耳仔呢，佢觀察嘅嘢喺好短時間裏面可以發生緊嘅，佢任何嘢都掌握到嘅。即係我覺得呢隻貓真係好勁啊，我覺得即係Trico。咁希望遲啲更加好玩啦。咁佢好彩有樣嘢仲未識嘅呢，就係唔識攻擊人囉。即係你就同佢撚呀，撩佢眼屎呀，佢唔抗拒㗎喎，即係好信得過人㗎喎。咁我覺得呢樣嘢佢唔好太抗拒啦，同埋你抹佢身呢，佢又唔硬手硬腳嘅。因為以前我其他冇一隻貓唔係咁嘅，隻貓都你一抹佢個肚呢，或者掠佢條尾呢，佢就嘩硬手硬腳想走逃難咁樣。但呢隻呢就比較信得過人嘅。咁當然落喺我手上梗係好彩啦，但落喺一啲弱貓人士呢，呢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而大家對呢個郭博士好似好有興趣咁喎，仲講緊喎。 李国少明博士拥有奇侠富商称谓，又被誉为现世一位难能可贵的大居士。此外，仲自称中环黄黑道亦系物学、养生、食疗大师。由于经营14间房地产公司，故身家估计超过10亿。当与萧生短暂合作之后，就自扮名为好人好事网上节目。个人唯一认同郭博士。就是他丙689丙得好狠，韦信旺好聪明，咁会唔会黑难啊 ？Joe Chan post peak for your cat P.S. 哦，好啊，其实佢已经咧一落地啊，已经恰到啲大猫咧褪晒后啊，即系佢嚟到咧个势咧好劲啊，已经即系通常猫仔咧即系唔识死撞埋只大猫度。 只大猫就咁拍佢两下，咁以前我见到嘅细猫都系咁，但呢只咧一埋位就起降，一放佢落地咧就谷起晒背脊咧，预备开拖咁样咧，同埋咁 fit 啲大猫，即系搞到啲大猫都紧张埋咧，所以阿 Nana 真系好唔开心啊！咁我怀疑佢，因为 Nana 都长期伤风啊，咁样 fit fit fit 咁样都唔系好舒服嘅，同埋咧佢气管咧好差，成日咧摸一两嘢咧，跟住好激动啊，咕咕声咧咕到。咕到咳啊，咳到哇好辛苦啊，即系瞪佢辛苦啊。咁但系咧，只细猫嚟咗之后咧 ，Nana 已经冇走埋我度啦，即系系周身都唔自然，好不安。咁我今日就捉翻 Nana 咧，我觉得佢系冇心机到咧，连清理自己都唔清理啊，成身都甩晒啲，即系啲毛好松啦，同埋好立啦，可能个病情恶化咗，好担心。咁所以咧呢两日要睇下 Nana 睇紧啲啦。咁我臨出嚟做節目呢，就幫佢梳毛啦，幫佢抹返乾淨啦，咁佢個心情就好返晒喎，即係啲貓真係好得意，即係你俾佢知道你唔係淨係有偏心，淨係撚隻細貓唔理佢呢，咁佢個心理都會好咗喎，即係所以貓好特別嘅一個動物囉，其實人都係咁嘅，我相信即係一個人好激心好抑鬱嘅時候呢，佢好似一個骨牌效應咁樣，即係所有咩病都嚟呀，已經有病嘅更加深，原本冇病嘅發作咁樣，咁所以呢我都要好小心咁樣，即係俾阿 Nana 知道我仲係好錫佢囉，即係同佢玩多啲囉，因為佢已經啲身體好差㗎喇，隻腳又軟奶奶咁樣唔夠力，同埋食嘢仲食得，好彩佢都幾拆得嘅，咁所以希望 Nana 去過到20歲啦，而家都18歲啦。大家都是对这个阿郭博士有兴趣的。 George Chaniwanda, Dr. Kwok at his secretary, leading 张国博士是不是拜鬼的 Albert Yar 只猫对你有信任吗？进界新猫点女 Lawrence 郭兆明以前讲老片几好听，小明坐火车那年几大，要多加爱护，切勿令佢呷醋。Lawrence 双人一个， 哇！而家夹杂住啊啲猫同埋啊郭博士，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咁同臭嘅人，简直系毁坏咗呢个话题，又拜鬼又成。我觉得咧嗰啲拜神拜佛嗰啲咧，我觉得嗰个价值层面咧真系。好低級，我覺得好多人拜呢啲咧都係想發達咧，我真係好秒呢啲人嘅，即係點解你唔可以拜神令到更加民主咧？點解拜神唔令到世界更少人餓死咧？點解拜神唔能夠令到嗰啲有極權嘅人放權咧？即係成日都係為咗自己屋企人啊，或者自己發達啊，長命啲啊，或者自己身材好啲啊，樣靚啲咁樣，即係好睇唔起呢啲咁肤浅嘅人嘅真係。 Jojo, 哈，讲到猫同女一样 ,Knebel, 探长而家隻新猫可能係之前死啲猫投胎返嚟。好似 Dog's Purpose 咁 ,Lawrence, 你试下數監制个肚啦。Renault Clan 泛民千王主要都系上咗年纪嗰班友，后生嗰扎都好似样。J.L. 虽系狗毛头汤渣，由人变鬼。George 18 is that is really old. You are so kind to take a care of it. 系啦，十八岁猫就好老噶啦。咁从我头先见到有人话咩？可能系猫嘅投胎。好似 Adopt's Purpose 咁啊，系咩嚟噶？系戏嚟噶。咁我都有咁谂过，真系，即系我谂住系咪虾饺嚟嘅咧？因为琴晚咧，我瞓着嗰阵时咧，我系招呼咗佢上我心口度瞓嘅。咁咧，佢又瞓得着嘅。咁咧，阿虾饺临死嗰阵咧，佢都系慢慢走到心口度瞓。咁我会谂啊，系咪虾饺投胎嘅咧？咁样。但系我观察佢啲动静啦、性格，完全系唔似虾饺咯。因为同虾饺建立嗰啲。感情呢已经唔系淨系见到啊同埋听到啊，只系眼神咁简单㗎。即系佢有一种特别嘅渴望㗎对人。即系尤其是死嗰排呢日都同我一起。咁嗰排佢好即系好似知道自己好不妙咁样，想陪我多啲咁样。咁我肯定呢隻就唔系虾饺啦。 啊，又喺呢度啦，而家。我试下扫监仔个肚，肯定捉我睇医生啦，以为我癫咗定啦。啱监仔 send 咗几张相出嚟咧，佢已经爬到个 printer 同埋个柜侧边，摄咗一条罅度，净系突咗啰柚出嚟，捐唔入，非常好笑啊！ Renault 摊贩文千王主要都系上左年嗰个班友，后生嗰扎都好似样。 呢个都有同感嘅，即系嗰啲乳鸽都几似样嘅。虽然尹兆坚同埋乳鸽都系老坑啊，但系都 OK 好嘅，我觉得系。 罗劳伦斯，但系佢讲佛都 OK。罗劳伦斯尤其讲孝顺。Air Force I Force 温蟹国博士识隔住电话发工帮人睇症，好哑好笑。韦神翁，你俾虾搞个公仔佢睇，睇下佢有冇反应。Sharon M 呢一把 Siri 女星读英文会食指，都系把男星好啲。 冇得拣、啊，有冇人教我拣声可以？真系唔知道、啊。喂，咁而家喂一点钟啦，我讲咗几耐啊？今日条数唔系几好，都超唔到200，咁所以咧个标题好紧要嘅，但系我又唔想刻意出标题咁解啫，大家都知点解啦。咁唔系好 stupid 咧，即系嗱，你大家俾个意见咧，假如我坤大家即系坤啲未嚟过嘅人，个标题写到好劲嘅，咁但系入到嚟先听到唔对路走，但系有啲人又觉得 OK 对路，咁继续听。咁样聪明啲啊，又话呢好似我而家咁样呢就冇乜讲标题。因为而家个标题都唔係一个标题嚟嘅。我只係有咁而发，因为啱啱返嚟之前睇完了小黄昏唱嗰隻歌，咁我根本上讲咗好少啫。真係唔知咁样会好啲。咁如果呢即係既然标题无伤大雅乱咁讲都得嘅话呢，咁就下次个标题作得劲啲先。下次嘥多少少时间去作标题先。好啦，咁时间又差唔多啦。又是时候要讲下一啲阿监制指令要我讲嘅嘢，亦都好重要嘅。咁就係呢我呢个 channel 呢就係、是有个机会俾大家可以 sponsor 嘅，咁样讲系咪好嚣张先。但係事实都系嘅。因为有少部分嘅听众呢即係觉得有一个人肯即係当啲即係肯嘥啲时间去喺度九粒几粒钟去招呼大家听埋大家的意见呢，有少数嘅人呢就会感恩嘅，即係觉得呢会假若即係我用一啲嘢表达返出嚟，就觉得哇我继续支持你继续咁样讲呀，或者继续支持你去制作第一节目嘅朋友呢，即係你有个机会呢就可以sponsor 我呢个 channel 嘅。呢、這個 channel 就係 StageTube 啦 ,9724 啦，咁本地嘅朋友呢可以用 HSBC 直接過數，外國嘅朋友呢就可以用 PayPal, 啊唔係呢個唔係閃錯咗啲唔啦 ,PayPal 呢就本地朋友得嘅，咁聽講 PayPal 呢有啲 service charge 嘅，咁所以呢就如果本地嘅朋友我建議呢 HSBC 啦，咁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雖然而家過咗 7000, 但都係太少。因为过咗一晚呢好似先至可以有啲同 stage, 唔係同 YouTube 有啲合作嘅，即係例如个 page 可以出图啦，即係变咗个 social media 咁嘅平台都得嘅，就唔係一定要，因为而家都个好困扰嘅，又要喺 Facebook, 又要喺 YouTube 嗰个做两次嘢，咁更加呢呢个要希望大家嚟返呢个呢个咩呀Facebook Live 呢、這個唔係 Facebook Page 啦，加翻咁因為 Facebook Page 咧，除咗做節目之外咧，我有時會 capture 啲新聞啦，或者有時候自己有啲即係唔係做節目嗰幾日咧，都有啲嘢好想講咧，同埋甚至乎有啲活動咧，都會喺呢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嗰度出沒嘅啲信息。咁希望大家都入埋呢個 Facebook Page 啦。咁就係差唔多啦，咁節目時間就到啦，咁睇下大家仲有冇一兩句最後嘅留言讀埋呢就走啦，我突然間彈咗咁多出嚟嘅頂。嘩仲講緊個博士嗰個唔想提佢喎已經。 呢啲咁嘅人不值一提，我觉得。 Knibble， 郭博士果时话佢依度就 skin 啦，进界新猫系领养定朋友俾。Albert 幼儿园小蛋反应热烈 ，Wendy 聊半小时前真经过200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有品味先识听探长，100-200差唔多啦。Jack Music MB 88 系，喂，咗，拜拜啦。咁啊，要答翻啊，进界只猫咧就系、是、朋友，我问我朋友，因为佢有暹罗猫，咁咧但系佢话唔肯俾我。咁呢於是佢推介另一個朋友呢就啱啱生咗一竇貓，咁呢一竇貓呢就係、是、喺朋友度手中度攞返嚟嘅，我絕對唔會去買貓嘅。雖然曾經嘅監製都爭啲買咗一隻暹罗貓，但係即係心不甘情不願，亦都我唔鼓勵囉，咁後來都冇買到。咁呢今次有朋友俾隻貓我呢，即係佢肯俾隻貓人呢，又佢亦都信得過我哋養過貓呢，咁就我喺度攞囉。咁就係前晚攞返嚟嘅。咁好啦，早唞啦各位。咁亦都大家都早唞啦。咁同埋記得add a page 啦，同埋要 subscribe 啦。咁講嚟講去都呢幾樣嘢對大家有要求啫。咁同埋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嘅可以 sponsor 我啦。咁好啦，咁嚟緊有啲咩，如果大家有啲咩話題特別想講，或者點醒阿哥呢，即係有咩標題勁呢，就希望你喺 page 嗰度呢私信我，因为而家呢好似我去咗 YouTube 嗰边搞9/24之后呢，好似多咗朋友私信我咁喎。所以呢个系好现象嚟嘅，即系变成一个即系呢个圈系个互动嗰个情况系更加频繁咗嘅。咁好啦， thank you， 多谢各位。啊，有样嘢唔记得讲呢，我最早开节目之前呢嗰条片呢就系我以前以为招商嘅一条片嚟嘅。就是呢你聽到我一句說話呢，就是 Welcome to the Local Music Library 呢，就因為呢我有啲客搵我剪片嘅時候呢，我哋閉公司呢就是 provide 一啲royalty free， 即係版權屬於我嘅一啲音樂，就可以俾佢做一個即係借個 library 嘅用嗰啲歌嘅。咁呢個係即係唔係間公即係比較少公司會有呢個 benefit 嘅。咁但係而家我都唔會 post， 即係唔會 post 出嚟㗎啦。但係只不過懷舊下啦，即係有幾年前好鍾意，我住喺銅鑼灣嘅時候呢，我成日走咗去拍啲 timelapse 嘅時候，咁就 add 埋啲音樂度，咁就幾個人即係要嚟開頭開始節目嘅時候，啲人未到嘅時候呢，即係等你知道我 online 咗，但係呢我就想儲下人，同埋我 copy 返啲 link 呢要嚟宣傳咁樣嘅時候用嘅。咁因為而家點解唔用嗰啲音樂呢，即係唔使用呢條片呢，因為今時今日呢幾年之間呢好折墮，即係做音樂折墮咗一排㗎啦，係大家都唔識 respect 你音樂，以為音樂係 remix 嘅，以為音樂唔使作嘅，以為音樐唔使彈嘅，以為音樂呢就一棵樹到跌落嚟嘅。咁所以呢甚至乎有好多人唔認為呢音樂係要畀錢去買嚟用嘅咁樣。咁所以呢而家我都好大方㗎啦，即係都費事話俾你聽我配咗音樂落去，你又唔見到個 charge， 又唔會問一句，我都好閒嘅，即係純粹係為咗自己過癮，係為咗自己更加擺到自己嘅風格落你嘅作品嘅時候，咁就當送咁樣囉。咁所以成件事喺創作行業係好可悲嘅。咁而家所有喺製作行業裏面能夠搵到錢呢，喺我眼中呢都係要行古惑先至搵到錢嘅，即係唔係靠你真係有心思啦，做嘢做得好啦，即係你主要係 serve 到客好開心呢，就已經可以賺到最多錢㗎啦。好啦，講埋啲都嘥氣㗎，嘥大家時間。好啦，拜拜。